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好紧张诶， 唔使紧张，不用紧张。Hello， 嗱，睇下个 level 咁够先，大家咧就帮我望一望， 嗱，好黑哦， 好黑啊！我呢个个通系黑嘅嘛，新嚟啊！ 咩啊？咩啊？你咪跳机啊？我哋 系咪 hater 先？ 系啊，我哋系 hater， 即刻 咁黑嘅， 我即刻揿你，你入两粒啊！ 咁黑嘅，喂，屌，用黑个 house of cards 嘅，点解嘅？ 黑个 Joker 呢个系咪呢个？ 系咪 DC？ DC Universe 啊，屌！ 好熟啊，呢个对白。 系咪 DC？ 咩啊 ？Deadpool 啊？ 光临四月啊，仆街 ！Are you sure you're not from DC Universe？ 望得真。 咁啦， 太温馨，有柴火咁嗰啲。 你唔得喎，咁样温馨得滞喎。 边度啊？ 好光啲，好得。嗱呢个临界啊， 好， 无法只因受更加光啊， 更加光。 喂，咁啊，而家试下咪先啊！嗱，街上艺啊，出个声。 Hello， 云超嘿嘿。 嗱，你唔好咁用力，用翻你嗰啲 whisper 嘅声。 ASMR。喂，大家好啊，呢个正常声音。我唔向上望啊，尽量。 唔使向上望，啲声咁样噶嘛。 系啊，睇下你个。 系啊，倒吸牙嚟讲咧，就会上啲。 我倒吸。 即系咁样咧，啲声响上面嘅，沙埋啲声响下面嘅。 继续 未？ 打继续。 O K， 好，喂，嚟啊！咁咧嗱，呢位啊 DJ 艺陈浅艺先生， 大家好。 呢位咧就啊神野猫，佢两个一个 group 咁样啦，今次着晒夹晒衫咁样，又唔同我讲啦。 系啊。 咁好明显就 hate 咗啦，系咪？ 系啊，系上嚟 hate 你嘅。 夹到 hate 啦，要 hate。 喺 YouTube 帮佢入两粒。 系啦，嗱，今日咧睇下，首先咧街市行情，首先咧就睇下咧嘅 haters 嘅人数几多嘅，即系每次都金融咁样。 报下价先。 报下价先。 四个我有。 咁少啊！喂，屌你唔好揸油摊啦，仆街 haters， 系咪上嚟？你两个上咗嚟，本来六个，点 解 系 讲 下网购经验嘅？ 咦，系喎，又唔记得改名啊 ，sorry 啊！ 咦，又系 成日都系，咁嘅，即系怪倾偈啊，真系对唔住。今日几号啊？ 今日几号？ 今日3/29喎，原来。 哦。 haters 上门。 喺头揾上门。 呢排有冇啲？朋友支持緊先， share翻出去先。 嗱，好明顯咧，平時咧就六個 haters 嘅，即系即刻踢爆咗你哋啦，係咪？今日幾多？29啊？ 四個有六個，即系肯定係我哋啦，上咗嚟。 係啦。 边个冇出现？边个就系鬼？ 好心你叫屋企人同你欺啦，穿晒煲，大佬。OK 嗱 ，OK， 唔知睇唔睇我 save 咗啦。咁咧，希望咧，而家呢个就系、是、哇，今日咁多人喺度留言嘅已经 update 咗啦，你见到？ 见到。 喂，但我见唔到你嗰、那个tag 我嘅，点解 ？tag 唔到你 嘅， 唔知 点解。tag 唔到。OK， 咁我喺呢度找一个咩啦？ 系我度，净系 tag 到你私人 account 咯。OK。 你嗰个 tag 系。OK， 唔緊要，喂，今日咧好踴躍啊，因為見到個嘉賓咧，嗱，即係平時咧江湖規矩咧，我諗阿毅好少睇我 live 嘅，因為咧原來阿毅咧係一個特別嘅奇難雜症嘅，一陣間同大家再分享一下。 OK， 所以咧就導致佢咧就唔會聽我的節目嘅。 哎呀，唔係，唔關事， 你交個氣咯，不 如。係啊，係啊。 因為你唔係你點做 haters 啫？點樣 haters 之一啫？ 我角色係 haters， 係冇錯。 唔係咯， 我最憎嘅啲人做節目做節目啦，得唔得？ 人戰就被人 hate， 人戰被人 hate， 係咯。咁所以喂，但其實咧， 人戰就天不 hate。 嗱，今日有少少奇怪啊，人數又唔係多，但留言咧就竟然眾多，咩原因呢？咁原因正如阿神野貓聽話。有隻雌性喺度咧，就通常會多人啲嘅。 Hello。 好嗱，我哋咧就為咗尊重我哋嘅聽眾咧，即網友啦，唔好話聽眾。 哎， 咁咧就所以要讀嘢啦。 好。 嚇、啊！死啦！喂，點解死了？一轉咗身都咩都變曬，點解？所以咧，有好多師兄咧同我講咧，喂 Mac 嗰啲嘢咧， 唔好轉啊！ 直頭唔 speech 啊！ 我係想開 speech。 唔係，我聽到有聲喎，係咪講緊啊？ 冇啊！ 咦，唔系啊 ，Nana 啲鼻鼾嚟噶，死啦！而家冇啊 Siri 啲人扑街啦，咁都可以 cut 嘅呢个 function， 咁啊折堕啦，梗系破坏咗 呢個節目嘅精髓啦。喂，真係冇咗喎， 係咪要喺 Patreon 開翻？ 啊，試下。 嗰啲咩？ 我最以為又係上次有啲貓行過咧，刪死咗部機。 每一次啊，上直頭刪咗 Phantom Power 添啊。係 一次。 好治愈喎，嗰啲聲音。 好治愈㗎。直頭我即係失眠一排，攬住貓咕咕聲就好瞓嘅。 啊，好好啊！ 睇下先， 貓嘅 ASMR 係啊，一樣原理啫。 我哋自己自爆一下先。 好，你自爆先啦，揾個 Patreon 先。講開嗰個咩安格斯漢堡啊？ 好，講下 風味， 風味咩？嗰個風味有杯嘢嘅喎，又 檸檬風味。 有冇人可以幫到啊？各位，不過呢度我諗用 Mac 嘅人都唔係好多。個 Speech 嗰度咧，我轉咗新 OS 之後。完全冇咗 speech 喎，會喺邊咧？你估？ 哦，你上咗十點十。 係啊，勇士咧。 真係勇士。 開緊有緊 job 喺手都夠膽，我真係忍唔到啊！呢啲即係 要忍下手啊！ 即係同啲女人咧去 shopping 一樣啊 ，look cut 一樣啊。 咩 啊？忍唔到手，見到新 OS 我就要 update。 喂，嗱，你 firm 咩 啊？你 OS 幾樣嘢要夾嘅喎？ 我唔係女人啊。 好煩 㗎！唉，真係慘。喂，你繼續頂住個雞頭先啦。 好，頂住個雞頭先。 交俾神嘅貓個波嘢。 我 神嘅貓個波， 個波交俾神。哇！真 係上次啊，我去 Eden 嗰度啊，阿 Eden 咧幫我整個麥咧夾麥嘛，佢話等我幫你夾住個波，跟住佢整一，佢其實唔係特登咁樣講呢啲鹹濕嘢，佢唔係呢啲嚟噶嘛，因為夾 啦， 咁啦夾，佢唔係機嘅， 佢有女朋友嘅，我知， 有啲夾住個波，跟住佢就。其實是集中整緊，所以漏咗第二個波，跟住好怕先波衫先，因為我係著一件好大圓點小風車嘅波波衫，佢就夾住件波波衫，但係講慢咗夾住個波嚇一下咯，即刻。 哦，嚇乜有嘅咩？ 唔係啊，梗係有啦，點解咧？ 死啦！Speech 去邊 ？Speech，Speech。 Bitch。 我哋講下個十二道風味先啦。 好啊，你講先喂。 你有食，我冇食。 我琴日就食咗嘅。咁啊，都 OK 啊，我覺得。 即係普通味啊。 係啊，都係 M 記的味道，咪 M 記的味道咯。 M 味啊。 冇乜衝，冇乜衝破到嘅件事。 有 M 味。 咁我覺得咁嘅價錢有咁嘅包，我覺得都 OK 啊。 咩價錢？ 我其實最中意佢嘅煎蛋咧。 係啊係係。 佢唔係豬柳蛋漢堡嘅煎蛋啊，嗰啲工廠式一啤死曬咁啊，但係真係堅煎嘅喎。 佢係似嗰啲即係茶餐廳嗰種煎蛋咯。就唔係平時早餐嗰個硬骨骨， 同埋佢的確咧冇嗰陣涼味喎，因為你見到鄭鋒哇好撚涼，哇好撚涼咁噶嘛。 有廣告嘅， 有佢仲要咧喺度扮整嘢咧，佢咧我諗佢有聽我節目嘅，佢隻眼望得冇咁遠啊今次。 我 屌！即可能嗰、那個麥當勞嗰個廣告公司個 art director 係我的聽眾嚟，佢今次咧竟然咁樣望住嘢食喎，真係平時係咁樣嘛。望好捻远噶嘛，唔知做乜噶嘛。 望好远做乜嘢？ 即系好捻型。 错， 屌你咩老花呀？ 系啊， 散光啊！ 咁想啊！ 哦，系咯，可能佢即系识我嘅，真系噶。 嗯。 咁所以咧，佢望都望咁远，佢话你个仆街成日笑你啊咁样。可能系啦，新啲啦，我识噶嘛，因为 整喺度个包，咁佢冇喺嗰啲攞住啲酱汁喺度扶机啊？ 冇得俾佢呢个机会，我冇睇电视，因为。電視講過唔知點㗎啦，哇！嗰杯嘢先靚㗎， 我冇飲。 嗰個杯有個封住喺度嘅，咁佢本來啲 artwork 啊，成日冇乜嘢嘅，但係啲顏色好難夠，又綠又黃，咪又黃又藍又黃咁樣咧。我影咗張相，我影咗張證明咗咧，我將佢 cal 咗黑白咧，就其實即係靚味又冇咁重啊。 有藍咩藍先？ 即係原本嗰個實嗰個嗰杯嘢。 嚇！冇見過，真係唔知有呢個嘢。 咁樣咯，我 cal 咗單色 OK 嘅。 Okay、 原本咧又黄又蓝又蓝咁样嘅，嗱睇下 ，Kell 咗单色会好多嘅真。 佢系咩蓝啊？深蓝定？ 啊，唔系麦当劳只 copy 蓝噶，只有少少紫色 Kell 嘅蓝。 唔系佢系乜嘢饮品嚟嘅咧？依杯我想问。 我系有啲，我见到橙色嘅，我就唔捻想知佢系咩饮品啦，已经。 其实都系一啲化学饮品咧。 啊，讲下包粉啦吓，佢有个薯条又整啲色色咁啦。 系。 嗰包咩啊？港式烧味粉系嘛？其實就是你平時點依、這個 出前一丁， 唔係點嗰個麥樂雞嗰個 BBQ barbecue 味咯。 哦，即係改個名， 就係嗰個味，但係港式咩？ 嗰個名 烤 醬、 燒肉咁樣咯。 啊， 跟住有包紫菜咁咯。 係咯，喂，咁啊，涼風味咁，大家仲有啲咩睇法？ 好啊 ，MK 我覺得望落去，首先我第一次見到嗰、那個。 你睇下個 campaign 啦，不如。 冷氣咩風味啊？ Last speech， 佢淨係話 你好，我叫善兒，我講廣東話。 唔係呢度係撳佢嗰個 翻來 咯。啊，你原來冇剔到啊！ 係啊。 睇先，用咩 key 咧 ？Option Escape 啊。 麥當勞個勞字啊，嗰個美勞個勞。 Option Escape 嚟開開關。 風味。 咁會踢翻個。 O、okay, K， 喂，成功啦！咦，唔系喎，屌，嗌得到，做得滞添。我开咗又唔得嘅。 风味系列两款色色鱼系嗰个样，两款色色煎蛋肉酱包。 去望镜头，同啲观众交流下先啦，趁我整紧嘢。 煎蛋肉酱包，跟住就呢、這个咩？風味安格斯漢堡包，130g thick cut Angus。 其實味只係同佢平時嘅 Angus 味一樣味。 味麥當勞推風味 多隻蛋咯，係嘛？ 風味漢堡。 係，其實我覺得 overall 係好食嘅。 曲奇奶茶麥旋風，哇，好啦，複雜喎、啊。即係咩嚟 嘅？呢係咩奶茶旋風啊？可以試，可以試下。 仲有風味洋葱吉列豬扒包。 未出啦，呢個應該。逐啲逐啲出噶嘛？ 咩位置 ？Speak selected test when the key is pressed， 即撳個 key 咩 key 啫 ？Current key 咧就係、是、即 select 咗之後，跟住撳 option 再加 escape。 好，聽全講。白講。 今次我把聲嘅。 係咯，喂，係大家話時話有冇留意咧 ？Siri 轉咗人啊！ 哦，係啊，係係。 而家變咗呢把聲。 順啲， 其實你絕對可以用呢、這個用你把聲喎，真係。 咩話？ 唔係同埋重新組組個句啊！ 你有冇睇過最近嗰啲 Siri Mode 嘅 post 咩？我可以讀一次俾大家聽嘅。 係先，我將 唔係啊，用文字寫出嚟嘅，因為咧成日喺去度做節目咧，佢成日用 Siri 講嘢講得多咧，跟住我就寫咗出嚟，我學佢帶翻呢個 Siri 講嘢，好好笑噶。唔正噶嘛，時啲音佢唔係好似我哋咁樣講噶嘛。 就係成功啦，大家俾少時間，俾鼓勵。 好，港式燒味風味粉，我秘方和炒蟹味。 我其實半年前咧， 秘方和炒蟹味。 Zero。 哇，成功，好嘢。 Resputing watch site number 二。 喂 ，hello。 數九十六。 Ultraman。 前啊，好老頭 啊。 樂圖要有 咁樂 頭。 啊，唔係啦，錯咗啊 ，sorry 啊。 二 likes V S 三 haters 紅紅到，大家好。Ultraman 數九十六。 街市報價。 晚安。 喂 ，hello，Ultraman。 dislike 價。舔舌頭嘅笑面，同換個 title 同上一集一樣。 係啊，改翻啦 ，sorry。 Resputing Watch Site 歡迎，歡迎。 歡迎你哋啊！ 多謝 ，hello。 Alan Chan， hello， 探長。 Hello。 大家好 ，Alan Trim， 仲有各位嘉賓，同換嘉賓好明顯係地產陣營之一小明上火車 係。Hello， 小明。 Lawrence Chan， 仲有九七二十四。 Lawrence Chan 係咪我識個 Lawrence 啊？係 啊 係 啊。 坐翻直個人面色好睇翻。是，仲所以我絕對唔會咁快 update OS Resputing Watch Site。神野貓個頭錫得好企，露齒咬牙而笑嘅表情。 點解會形容表情 咁？張漢堡每日起碼食一個，試過最多一日食三個。叔叔大家好 ，Resputing Watch Site Chef Lemon， 係 Chef Lemon， 全感係好似外國 Bacon and Egg Burger 咁， 係啊係啊，冇錯。 MB 鄧模式 hate and hate and hate。 喂，今天你嚟咗之後咧，我見到好多生面口嘅人，好明顯就係跟你過場啦，即係啲夜總會小姐過場咧，整個花牌喺度咧，哇！即刻啲印客咧就花牌咪整，你 post 咗花牌喺度先， 係啊， 即係呢個虛擬花牌咧，即刻跟過檔啊！阿毅，你有冇掃膠先？ 咩啊？ 即係你嗰啲。你嗰啲follower 啊？ 我呢度睇唔到， 即係好明顯冇啦，但係佢有啦。嗱 ，Lawrence 好生面口嘅，應該都為你而嚟啦。係咪就係你條仔？ 我 你朋友，喂，歡迎歡迎歡迎！即係佢唔喺度，你都應該嚟嘅。九七廿四， 靚仔又好啊！ 靚仔嚟㗎， 靚仔嚟嘅 Lawrence。 啊 ，Lawrence 通常叫 Lawrence 都靚仔嘅，因為咧曾幾何時叫 Lawrence 嗰啲一係就彈文歌，一係就攝影師。 仲係揸到120相機嗰啲攝影師咧，好多 Lawrence 嘅喎，因為咧攝影行咧好多人都出自己嘅名咁，你有冇留意啊？同埋 profile picture 必定係黑白相同埋咧咁樣嘅個下巴嗰啲啊。 如果而家嗰啲人都係咁嘅，一係咧嗰啲咧買一部鏡咧，買一部機咧就 遮住一半， 遮住淨係單眼咯。跟住好多人都係會咁樣嘅， 因為葉青林都係咁啊嘛，當時。哇哇又打交！ 喺邊度打？喺樓梯打。 唉、哎，屍王爭霸，屍王爭 霸 又嚟啦！ 獅王牙膏，獅王雪白牙膏打輸咗。 唔係啊，佢打唔，而家挽回翻佢自己地位啊。 呢個邊個喺上？ 呢個鼻鼻，佢而家黑阿尖尖開始。係 黑尖尖鼻鼻，好陰功嘅鼻鼻都唔係好皮嘅。 嗱喂，其實咧，我你 誒、哎、我男朋友啊，哎呀，佢 喂 hello， 我以為聽唔到佢嘅話，冇咁靚。 喂，好多年前咧，即係舊年啫，其實我話咧，如果咧，即係我而家呢個 speech 咧發展到咁個 keyword。撳個 hot key 就有就好啦，點樣真係順應民意啊！簡直係係啦，嗱試下讀啦。 PMF 就唔使成日都 highlight 啊，即係要撳揾個咩啦？喂 ，hello 各位好，咁咧嗱今日咧就顧名思義咧就 haters 揾上門啦。 我見到 haters 揾上門啦，咁呢位咧就是、重新介紹，因為我重新投入翻呢、這個，因為同埋過咗五十人咧就要開始啦嘛，呢、這個江湖規矩嚟嘅。 而家五十人 嗱，咁阿毅咧就係、是、我佢兒童嘅時候我認識佢噶。 兒童 即係我嗰陣時讀緊擔讀人書啫嘛， 我嗰時 即係同阿新年嗰陣咯， 廿十幾年前咯，廿一二歲啩。 係咯係咯，哇！而家停停落立啦，所以抱下先，抱唔到啦已經，二百磅啦已經變咗。 唔係以前都咁上下磅數㗎啦。 第一次 你有冇瘦過？ 我冇瘦過。 一出世就二百磅。 我小三已經係肥仔。嗯，係啊，我肥到而家。 即係小有懷。 開始瘦緊。 小有懷嗰啲 friend 嚟嘅都係。 差唔多。 姓肖啊。 肖啊。 肖有懷。 係，餵你食咩啊？ 呢個唔好味嘅。 冇聲，你可唔可以食嘢啫？嗱、啊，即系咧有好多，我知道有啲網友都困擾嘅， 喺度食嘢， 系咯，即系佢話你食嘢唔緊要啊，你都係咀嚼聲先係一個問題咁樣。即系我記得小李阿爸正福街咧，佢有個對白咩咩你索氣唔緊要，仲要叫點啊？記唔記得？ 記得。 即係總之咧，我覺得咧，即係嗱，首先、 啊、 先至聲明咧，即係好多謝咧有啲網友啦，即係竟然聽節目聽到咁上心嘅。即係食嘢聽到啲聲恐懼咁樣，又或者覺得你冇禮貌，但又繼續聽啦，就仲要PM 俾我，咁我覺得咧，即係為咗tribute 佢咧，我就喺我 Facebook 個 page 嗰度咧，我徵求佢同意，我不如將你嗰個話題咧就擺出嚟，就大家分享下同埋解讀下，我就係咁樣講嘅。 好啦， 咁咧究竟咧做節目咧係應否食嘢咧？咁第一做節目梗係唔應該食嘢啦。咁九七廿四唔係節目嚟㗎嘛，咁我就講下呢當時我點解會有呢個食嘢嘅傳統啦。咁嗱，即係你講出嚟你唔好流淚喎，即係嗰位聽眾。原因呢就係呢人哋講呢你交氣得唔得㗎究竟。仲有恥笑抵你做 haters 嘅。 咁咪角色啱㗎咗。 係啦，咁呢因為當時呢即係我被逼簽咗好多鑊呢，即係成日由大嘅 studio 就搬去細 office。細 office 再搬去劏房，即係寫字樓劏房，得翻最尾得翻六十五尺，定至到八十尺嘅 office 嘅。 遲啲搬去咧，阿 Michael Douglas 嗰座嘢咁樣咧，撳一掣變到好細嗰啲。 啊 ，OK。 N 版嗰種咩？大放唔翻大。 喂，咁咧，嗰陣時就屋企同埋 studio 咧就隔得好遠嘅，咁同埋嗰陣時寄人嚟下，住喺阿叔屋企咧。咁你冇理由大無私咁隨正條底褲喺個廳度吹住風扇睇電視咁噶嘛？咁話曬喺人哋屋企修練下啦。咁於是乎咧就變咗個空間咪細咗咯。咁我為咗咧即係大家都尊重大家嘅情況咧，我就一日多數嘅時間都係喺嗰個劏房嘅 studio 嘅。咁於是乎咧又屋企又煮咗飯喎。咁我忍到差唔多瞓覺之前咧，即係同埋嗰陣時好多嘢做。咁你就喺度係咁開嘢啊，開工開到好耐。開到好耐工，嘢都冇得食嘅時候咧，就翻屋企，又要約咗啲網友live 嘅時候，咪嗰陣時順便食埋咯。即係一個咁艱苦啊！我講漏咗，嗰陣時仲未租嗰個劏房之前咧，我係搬咗去土瓜灣嘅。咁啊，土瓜灣又翻去筲箕灣咧，個車程好遠，又好耐。咁變咗咧，我真係要翻到屋企先食飯嘅時候趕住做 live 咧。咁喺一個好唔係幾好嘅情況底下咧， 即係唯有縮窄嘅時間啦，因為留咗飯就食埋飯先做節目。但如果做完節目先食飯咧，我就唔使瞓，第二朝要翻工， 跟住就好肥啊！ 係咪好痛苦先？你話呢生活係 啊？ 咁但係多得咧，多數嘅聽眾咧，即係嘅網友都體諒嘅，咁啊鼓勵喂食嘢好啊！我即係開頭我都覺得唔好意思嘅，因為我當時我都未曾試過食嘢做講做節目，甚至乎咧市面上啲啊聽慣老蕭嗰啲咧，陣間間寧願有個臘腸喺度，都唔寧願有人喺度食嘢嘅。咁所以咧，我就都徵求個意見啦。喂，唔好意思啊，食住嘢，因為冇時間食嘢啦。好悶係嘛？咁走先。 屌你真係，成日講埋呢啲咁嘅。 係啦，喂，咁咧跟住咧， 繼續講。 咁跟住咧，發覺咧，多數人都體諒嘅。咁於是乎，我覺得啊，都幾好啊。即係我甚至乎聽到啲 feedback 咧，佢就覺得，喂，做 live 食嘢好啊，好有親切感喎、啊，好有 翻嚟啦， 好有同啲 friend 食飯吹水 feel 咁、啊、樣。咁於 是 乎咧，你覺得係啊？ 我覺得係啊。 咁你覺得嗱，你個真係一個 haters， 你覺得係咪好撚乞人憎先？ 我嘅意見唔係 haters 嘅意見、啊， 唔係針對我係嘛？ 唔係針對你，係針對所有人，即係在座所有都係垃圾嗰啲，唔係話你啊。即係因為有人好似我咁嘅、 嗯， 即係恐音症啦，叫做唔知大家聽過未啦、嗯？恐懼嘅恐音聲音嘅音啦，係、嗯、對某啲頻率係比較敏感嘅， 冇、嗯、錯。 係我自己係咀嚼聲啦，同埋某時滴水聲都會係，即係一聽到嗰啲頻率咧，就會好痛苦， 開始屙尿咁嚟嘅。 所以就未 嗱你嗰個問題， 所以咪補腎咯，因為確保唰咁飛出嚟就唔會滴滴滴嘅。 你嗰個問題問得好，因為咧我阿媽講過，咁你自己都要食嘢噶嘛。你都會有聲噶嘛？ 阿 媽你又錯啦，因為食嘢咧係由個耳膜裡面吸收啲聲音，就唔係耳膜外面嘅，所以 experience 完全 係兩樣嘢嚟嘅。咁、啊、但係我有時係 hello 爆爆光添，繼續 sorry 你繼續。 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俾我嘅，咁覺得主持人食嘢嘅，我唔啱聽嘅，唔啱睇，咁我咪唔好睇咯。咁佢肚餓， 哎呦， 熱 氣啊嚟。 佢講 咁佢肚餓需要食嘢，咁情有可原，我覺得即係冇理由特登喺個咪面前食嘢食俾你睇 嘅。即係你都覺得係唔睇面嘅，基本 唔係唔睇面，即係我覺得係 OK， 即係咁唔中意咪唔好睇咯，就唔係話。 即係你會選擇唔睇？ 我會，我自己會，因為我有咁樣嘅症狀。 咁、okay， 但係分析一下咧，即係。假若你唔睇，你會唔會叫個友你咪食嘢啦？ 咁唔會，大家自由啫。 但係點解嗰啲人又即係嗱？我而家唔係唔批判，我想知道啊，究竟點解佢又會出句聲咧？即係嗱，我嘅諗法啦、即係其實我不停咁感激嘅，屌直好似攞金像獎咁嘅，即係感激一下嗰啲聽眾咧。即係既然你又咁樣憎嗰啲聲，又咁憎人咀嚼，但係仲要聽喎，咁一定係對我有一啲好特別嘅感情，我相信。 佢其實心底裏邊好愛你。 恨鐵不成鋼。 係，一定係咁啫。 係咯，即係我所以真係。 留意你。 佢 可以唔理你噶嘛？ 即係再次一次多謝佢。 佢想你 M， 佢 S 你。 我想睇下我啲人嚟講啲咩。 啊好啊好啊，哇！你真係識玩喎、啊。有啲人咧，有啲嘉賓咧嚟到不停咁講，喂，停停先。 乜？P.M.F. 机 嗰 个 大 镬 啊， 系 咁 读 佢嗰 个咧。Terry 确听到我男朋友啊，依句搞到我以为听紧花生台记靓波王广告。尽快探长好 ，Hello 各位 P.M.F.K. 喜极而泣嘅表情，喜极而泣嘅表情，喜极而泣嘅表情，喜极而泣嘅表情。 啊，揿一揿下删嘅，真系对唔住啊！喜极而泣嘅表情，跟住咧。嗱，我唔係話唔俾你留言啦，我係想聽埋下一個啫。 迷眼路似如笑同冇看嘅表情，迷眼路似如笑同冇看。 哇！而家有呢個 hot key 真係一流啊！即係我覺得蘋果咧，即係我想買佢股票添啊！即係順應民意嘅，即係覺得有咁嘅需求，佢真係整個 hot key 喺度。之前我次次都試咧，都仲要 right click， 仲要撳翻個speech 咁樣嚇一流啊！ 咁舊 OS 冇呢個。 就冇啊！就一定要自己撳個 switch 入去個 submenu 嗰度。 Stop it！ 反而 iOS 有喎，兩隻手指拉落就有。 iOS 就唔同啊，有另一班人。 咩 Sodex？ 扮喇叭係嘛？ 係啊。 劉人生大家好 ，Sodex 探長，白君浪下雷，進界食嘢咪食嘢咯，其實搭嚟都嘥氣。小明坐火车嗰阵睇探长翻屋企饮汤食丸，感觉好滋味，监制好厨艺，熟喎。乐蒲探长监制嘉宾各位好 ，Stocky 食佬探好 大家好，美靓系尽介好似粗口咁，你唔 like 咪转台咯，要接嚟噶嘛？又唔系电视台， 人哋就系讲电视台。 系咯，即系嗱，一啲好殷勤睇惯电视台或者睇惯老师嗰啲朋友咧，即系其实你应该选择一啲咧，冇食物喺画面嘅节目嘅。咁一就係身體嘅健康啦，萬一你睇到啲嘢食令到你啲胃液同埋胰島素飆升咧，就唔好賴人哋。咁你可以唔睇嘅。咁嗱，至於點解咧？有一個問題咧，人人咧都覺得我係多鳩魚嘅，就係話咧，俊介講咧，食嘢咪食嘢咯，其實搭嚟都嘥氣。 阿探長唔係阿監製都話你多鳩。 嗱，點解我點解不停咁都要搭佢哋咧？因為我其實當啲網友真係朋友一樣，即係你冇理由唔鳩你啲朋友噶嘛。即係我覺得。你哇聽到兩點鐘又臨到講到啞咗冇嘢講 ，dead air 都有百幾人嘅，即係你覺得呢啲人喺度係咪傻嘅啫？佢唔係傻噶嘛，佢梗係真係好想陪你一齊喺度吹下水。咁但係我覺得呢啲人我要尊重咯，即係如果唔係咁我讀啲留言都嘥鳩氣啦，係咪先？咁我點解要讀啫？咁因為我覺得我要打造一個打造大陸話唔講，即係要製造一個氣氛咧，就係、是。是虛擬地一個傾偈嘅地方，傾偈會或者酒吧卡拉 OK 咁樣，大家出嚟飲下嘢食下嘢咁樣，即係我想要呢個氣氛啫。 喂，因為如果我哋而家攞支嗰啲卡拉 OK 咩路唱歌，你真係爆炸，嗰個真係惡物嚟嘅。係 喎，你嗰個冇人中意聽人卡拉 OK 做 live 啦，我諗都有。 有一定有。 有呢啲節目。 你諗下嗱，假如嗰啲西菜羅文， 咩叫西菜？ 西菜加價，即係西洋菜街。 啊，菜街，菜街。 西菜是不是高級啲先？ 係，西部的菜。 係啦，咁咧，所以我諗嗰啲咧，不如虛擬翻即 live 加價啦。 都好喎、啊，又有啲廣告收下。 係咯，咁好過真係獻世啊嘛，大佬。 喂，調翻轉，其實有人係聽人食嘢嘅，中意。 哇、哦，係 即 ASMR 嗰啲咧。 係係。 係真係有啲大陸啊、韓國好興嗰啲叫做食播啊，好似叫做。 聽 就係、是、真係睇住佢食嘢咯。但係好高點擊嘅喎，啲人係中意。係 喎、 哦，所以即係有。 我就想吸嗰啲客咯，其實。 齋食啊咁。 你照下個鏡先。 齋食， 因為唔使內容啊 嘛。人哋女嚟㗎嘛。 唔係啊，我諗住招呼啲失明人士啫。 而且你扮女啊。 唔使女男女冇分別，嘻嘻啫嘛。咁舐先咪飲嗰啲啊。 好奶。 嗱啊，其實加下咧，呢、這個過程咧，咪一齊食啊！我係想咧，一個 filtering 啊。即係覺得咧，為咗咧逼到佢哋唔聽我咧，嗱我唔係懶巴閉啊，其實我已經好少人都82個啦，我做咗五年網台就好去死噶啦，即係人哋花生台啲喐啲都十萬咁點擊咧，咁啊女王啲喐啲都萬幾二萬咧，咁咧即係我唔係個目標啊，唔係為咗好多人聽，我目標就係有個渠道咧可以同啲 friend 傾下偈，有聽到人哋嗰啲留言，咁咪幾好啊，一舉兩得係咪？ 可以宣泄下呢？ 就算 haters 我都唔介意佢上嚟啊！咁点啊你？ 啲我而家就系万人唱歌嚟俾你听。卡拉 OK。 咁呢个系同人哋交换礼物噶、 哦。 我有个咧，我有个 FireWire 嘅 Ray 咧，好贵噶嘛。但 FireWire 而家好慢喎。咁但系嗰啲你又一世都唔 update 电脑嗰啲咧，做录音室嗰啲好惊噶嘛。咁佢就哇正啊 FireWire 啊咁样，就我俾咗个佢，佢系俾咗呢个。 我曾经有呢只。 系嘛？喂，咁样我见到咧，唔知点解咧，我讲大道理咧。即係唔係大道理嘅，一場邊大論摩打嘴咧，佢哋係啞曬嘅咯。點解咧？ 係又講 呢個係 YouTube 嘅留言。 係啊，嗱、啊、我知咧，就唔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交代一件事啫。咁咧我就梗係唔係想講呢樣嘢做主題啦。今日其實大把主題啊，叫得兩個上嚟。咁咧，阿毅有冇試過中美人計先？ 我梗係冇啦，即係 sorry， 真係 點解梗係啫？ 醒目仔嚟， 唔係你唔好話蝕錢先。 美人計， 即係譬如有個靚女同你 chit chat， 即係留個言俾你，你覆唔覆佢先？譬如 IG 好多， 我諗可以睇住我嚟。我諗係翻去呢、這個咁廿年前 ICQ 年代啦。又唔係話咩美人計咁嗰時都興亂 search 一啲朋友出嚟 at 出嚟吹水嘅。ICQ 有 search 噶嘛？就係 ICQ 跟住 MSN， 但 MSN 冇咗啦。ICQ 有一個 search 嘅分組。唔知點樣又 search 咗啲人，又嗰時個 network 啱啱係發展緊，可以去互動啦，同人哋，即 係 好單向噶嘛。以前我哋 network 嘅，咁 ICQ 開始就有依樣嘢，咁都試過 約女仔出嚟咁樣都有嘅，不過講緊好耐真係。 哦，都試過嘅。 工都未翻，可能講緊係十七。 咁但係有咩唔好嘅經歷啊？ 唔好嘅經歷咁緊係 食檸檬啦、 啊。封面唔對嗰啲啦。 哇！ 唔係即係出到嚟咦咁嘅。 封殺係嘛？ 跟住又唔係好溝通到啦，咁咪溝唔係好溝到啦。 你知咩叫封殺？ 咩叫封殺？ 封面殺手啊。 O K。咁呢啲叫做都叫中伏啩，不過講緊係好 ICQ 年代啦 ，ICQ 年代嘅。 喂，咁你有冇俾人嗰啲嚟啊？你啊嗰啲退伍軍人啊，生意佬呃過啦，嗰啲情緣嗰啲啦。不過你感情生活咁豐富， 風味好啊！嗰啲梗唔會啦。我嗰陣時咧，大聽嗰單嘢好笑嘅，有個 friend 咧，我諗佢唔聽 嘅，唔聽又唔講啊。 佢咧就識到一個。話喺唔知愛爾蘭係議員嚟嘅， 係哦 ，OK， 喺度開始想同佢發展網戀，又話嚟同佢求婚啊，跟住佢話唔知係咪嚟緊呢個答嗰句，佢尋日話嚟緊啊，喺Amsterdam 嗰邊搭機，跟住搭兩日先搭 到。我哋咪有個朋友成日都話要翻， 唔係嗰個 ，OK， 因為跟住搭咗兩日先搭到，我嚇。在 Amsterdam 搭飛機嚟香港搭兩日，佢搭乜嘢啊？ 轉機嘛。 唔係啊，佢話佢去馬來西亞轉機，跟住又唔知去邊度轉機。我話嚇咁樣，咁跟住總之好多唔 make sense 嘅嘢啦。然之後咧就話俾人扣留咗喺馬來西亞，咁就有當地一張嚇、真係馬來西亞嗰個卡打嚟嘅喎跟住就話話要贖佢，話要攞錢各樣咁嘅嘢，跟住。吓，冇咁多錢啊！佢話，因為我話咁點解俾人扣女啊？話佢帶咗太多錢入境，我話屌，咪攞翻嗰啲錢落嚟保釋自己咧，黐孖筋。咁跟住 咁理性、啊。 最後屘咧，我咁樣同佢講，我咪攞翻啲錢嚟保釋自己。 即係佢都知道你唔係個 target 啦。 咁跟住，咁然之後咧，又拗佢唔到啦。係。咁我已經撳住佢，佢又唔信喎。咁跟住到咧第二日咧，再打嚟拗到一千蚊、千五蚊都得一個，咁試我如果有冇 cheap 啲啊，大佬，即係但係佢都仍然係唔信，佢都信嗰個男人，我真係唔知點解有啲咁嘅人嘅。 係喎，因為寂寞的心咧，真係好難涉獵嘅，即係我睇明白。你感情咁豐富，你生活咁豐富，即係通常都係咧嗱，冇嗜好啦，冇正常社交啦， 得鬼下咩？ 唔係即係話中伏嗰啲人， 係啊係啊，嗰啲係 有高危啦。我覺得而家真係複雜咗好多。即係我舊同事咧，佢兩姊妹都係靚女嚟嘅，但係佢哋結婚嗰個對象咧都係 ICQ 識嘅，兩個都係 都冇問題㗎， 都唔係咪就係話 ICQ 嘅年代咧就冇咁多呢啲騙案，我意思係即係嗱老老實實。佢兩姊妹呃豬嘅事少啊，即係你分鐘，即係兩個姊妹都係同一個人呃噶嘛。係。即係講咗開通報啊嘛，即係而家就唔奇啦，因為咧原來個集團都29人嘅，唔少嘅。但全世界邊呃咗咁多單，唔知過億嘅款項喎、 哦。即係個咩你就係嗰啲你頭先講嘅，你真係唔知喎。通常唔知係咩個人，我都唔會 at 翻。 係。喂，咁 Nana， Nana 上嚟啊！ 點啊？ 佢咧 又 乖， 上次肥妹走嚟見我食嘢，走過嚟。 係啦，上唔到鏡添，啱個角度。喂，咁咧，譬如頭先講起 ICQ 同埋一啲social media 咧，我啱琴日睇咗套電影咧，就係嗰套《人肉搜查》，你有冇睇到？ 準備諗住睇未睇？ 日本嗰套？ 唔係西片嚟嘅。 冇， 講唔見咗女嗰個。 係啦，冇錯。喂，即係推介大家睇呢套戲啊，因為點講咧，即係巧嘅嘢。我覺得咩為之即係我唔敢講話佢。 唔怕受，最緊要搞。 唔係我唔敢講話稀世嘅絕橋，即係劇情嗰啲。但係問題咧，佢真係好接到地氣咯。即係所謂接地氣就係話咧，好入世啊。即係佢而家嘅人嘅交流溝通，即係你仲係都陶傑咁樣成日講嚟講去都係講緊歐德利亞平啊。 唔好講大陸話。 咩啊？ 唔係接地氣啊！ 未話咩咯？哦，即係改正咗，就係話好入世，即係嗰陣時嗰啲，即係好多老嘢咧，都係覺得嗰陣時嗰啲戲咯，啲而家啲戲又手軟腳軟又成。喂，但係其實唔係嘅，因為而家世界根本變咗，你有乜理由？你有乜可能電影嘅語言唔變先？咁嗱，呢套戲咧就係正正示範咗咧，用一種第二種講嘢嘅講故仔嘅方法咧，係完全 work 不特止，你仲係好覺得好寫實。因為老實講，即係譬如我為例，我一日超過12個鐘頭望住個 mon 嘅， 可能你唔似添啦，因為你用 iPad 嗰啲人係更加長時間嘅，因為 iPad 係可攜啊嘛。咁我喺街就頂籠及下女嘅啫，都冇即係好少睇，即係唔係 all the way 睇電話嘅。咁、變咗個成套戲咧，都係個發生都喺個 desktop 度。 嗯， 係。即係好突出啦呢樣嘢，但其實係一套動畫片嚟，可以話。 因為 佢唔會影住個 mon 嚟做戲噶嘛、 嗯， 因為個 mon 你諗下側邊嗰三粒的咧，你懟落戲院放大過你個頭咁樣嗰粒的，咁佢係冇狗牙嘅啲嘢，即係啲嘢冇狗牙嘅，即係完全係一個動畫嘅方法嚟做一個 desktop 出嚟咯、 哦。 但係做到同真嘅動畫嘅 motion 啊、啲聲效啊嗰啲都係全部一樣嘅，所以呢套戲咧根本就係一套動畫嚟嘅。咁第一來就係咁啊，第二來咧。佢連一個講古仔嘅方法都已經唔同咗啊！原因就係咧，譬如我哋正常嘅電影，即係都係用一個表情同埋一個心聲嚟講我心諗嘅嘢噶嘛。但係佢用咗另外一個更加寫實方法。咁我當然唔會劇透啦。咁即係我即係舉一個例啊。咁所以呢套戲咧，即係我覺得好值得大家 experience 下，即係用一個咩好寫實嘅方法講到成套戲。 但都好睇嘅。 都係個幾鐘嘅，好睇㗎。 哦，好， 係啊， 我已經聽咗好多朋友 讚。佢九成咧都係用個 desktop，一成都冇咧，就真係拍片。即係 得啦，交啦，唔好講啦，我會睇完。 係啦，即係嗰度去揾 webcam 拍都可以拍到戲咯，即係其實。 哦，咁啊，梗係得。 講開電影，不如嚟少少題。 好啊。 我睇咗另外一套，覺得好好睇。 係屍殺片場。 屍殺片。 哎呀，好中意啊！ 我都好中意真 係。你冇講啊！冇講啊！冇講。 同埋啲橋都 OK 嘅。係啊 ，OK 啊。 好，咁啊，扮幾套先？你想話咩啊？你頭先講到咩節目啊？ 接唔到添啊！ 扮唔到啊！突然間。 幾套好難扮嘅。 係真係好難扮。咁我扮到佢神秘之夜嗰嘢，佢通常都係望喺鏡頭，唔出聲嘅神秘之夜，好搞笑㗎。咁樣咁咯，因為遙遙望遠方，好似謝霆鋒。 哦 ，OK， 喂，咁係咯，就係、是、誒，哇，咁快一百人 了。咁但係你講嗰個網上識到嗰度，我、唔知聽邊個。 我嗰兩姊妹冇啊，而家生埋仔啊，好幸福啊，同埋我見過老公啊，正常人嚟嘅。 正常人嗰陣時有正常人嘅，同埋嗰時啲人冇咁戇居啊嘛，因為而家就係講緊嗰個叫做乜嘢飯托啊。 飯托 點解叫飯托嘅？ 其實啲大陸話咧，我又唔知點解，托即係襯托咁解咯。我諗嚇，即係字面解有邊讀邊有。 哇！襯托啊，真係唔知邊個襯托。 唔係，咪就係俾呃錢嗰個托襯托咯。 即係托乜個托？ 唔係你咪你係支撐住嗰間餐廳或者酒樓嘅經濟啊嘛。我估係咁啦。 好恐怖啊，大佬！ 係咯，喂，講嗰單嘢有冇人唔知道嗰單？ 知啊，佢哋吹緊啦，已經 係。係嘛？ 因為我見到嗰個喂大佬女。女過 Villa 嚟 嘅，嗱 ，Google 女同埋 Google 咯，我見人哋 讀下哋先。 Lawrence 唱知你唔到，留人生妄想，妄想進界其實黑飯單嘢，你情愛願條豬排講到明係約你去食飯，你見到面幼稚園同佢去食餐單又明碼實㗎，係 啦。 如果你又同意食，咁真係怪得邊個？ 係啦， 最多係不良手法營銷，留人生一人啦。Jack Music MB 鄧模式屍殺片場證啊， 係嘛？喂，咁啊，大家都知正啦。喂，咁不如討論下嗰個 Google 地啊。 嗱，我哋個點解叫 Google？ 我揾緊張相，係俾大家，可能大家冇睇過呢張相。 係，哦，原來嗰套係 John Cho 嘅，原來都係，即係嗰個台灣定馬拉導演嘛，都係。John Cho 係咩啊？台灣導演啊？ 我話揾個 Google 地俾佢睇 先。韓國人哦 ，OK， 哦，嗰、那個佢自己做翻導演啊？其實嗰個主角咧，我以前睇過一套戲咧，就唔知咩 New 咩嗰套咩 New Castle 啊，嗰間 White Castle， 同埋一個印度人一齊做嘅笑片嚟嘅。 嗯。 咁咧就係嗰啲幽默片嚟嘅，就講即係暗揀啊，講啲總之唔係白人嘅人咧就俾人歧視，但係佢哋又好幽默咁嗰套戲，我唔記得大家有冇睇過。 Google 呢個真係 真係撲街。 佢都係。 哇哇阿拉拉都话哇哇坚啊！ 哦，即系演员 点啊？ 睇到 啦。 喂，咁咧呢个咧，我真系同欣怡差唔多啫，咁可爱。同埋呢个女都得意喎，佢身材其实唔系好曳嘅，即系脚长长啊，又唔系太肥咁样，即系个样衰埋。 个样啫。 唔系即系 啲蝦頭咯， 有啲肉嗰啲咯， 啲蝦頭咯，即係你食嗰時食蝦，你搣咗個頭咁樣咯。 問一講。 佢話個鏡頭口鏡要幾大喎？ 邊個鏡頭啊？ 有一個買咗，唔記得咗問你啊。 邊個啊？你講緊冇頭冇尾。好，49。 好， 探長可唔可以踢翻我個人入去咧？我想啲 friend 入嚟吹下水。 好啊，好啊 ，thank you。 喂，唔好意思啊，突然俾佢，突然俾佢 break 咗。頭先講到邊度噶？ 講到 Google 喎。 Google 講到佢個，你話講到佢身材唔差咁咩啊？即係你，我哋講個 ICQ 個年代又係冇咁多呢啲嘢噶嘛，即係冇咁多。你如果成一事唔會咁多騙案噶嘛？大家真係好，即係 make sense 噶嘛？你見到唔啱咪唔乜嘢繼續噶嘛？但你而家係，我覺得嗰件事好笑就好笑在，即係你點解見到個咁樣嘅人女個 villa， 你可以同佢食飯啦、啊，大佬！即係你望我，即係回完嗰張 profile picture 咧，就係、是。是靚女嚟噶嘛？ 你咁 mean 嘅女 Gorilla， 你都講得出嘅。 女 Gorilla， 我唔知邊個 friend 講嘅女 Gorilla， 咁事實上真係係啊嘛，大佬咁係有張相人影佢嘅背影喺度行路咁樣嘅。咁其實你見到呢啲貝多芬，你都知咩料噶啦，通常都。 陳小芬咯。 佢好似，不過佢好似有阿老闆娘張靚相擺喺度咁樣。總之呃人啦咁樣， 係啦，即係嗱，我揾食啦，即係嗱，最我用啲最大腦咧，即係大家都唔會話我嘅揾食啫， 揾食啫， 讀書嘅水平又唔係好高，咁又可能住屋村咁樣，嗱，即係呢啲咧好容易會中陷阱嘅，因為你講得咁大咧，你聽日又出份嘢，我原來讀哈佛噶， 我真係同 慢慢出啊啲啊， 鬼咩？你而家個社會， 唔係佢就係專登試。嗰啲花生有個底線， 人哋一晚話咁樣可以都揾到1000蚊噶嘛，連埋 點止1000蚊啊，拆埋張好多錢， 到佢袋就唔知 啊，到佢袋起碼四，唔係我諗有4000蚊嘅， 到佢袋，哇，我當佢1000啦，你已經好過好多大學生啦，你間讀書冇用噶嘛。 照我上次同阿金英咧講牛角男女私人紙事件咧，咁我第二朝就拆曬嘅。因為大家都以為嗰個女呃咁啱食嘅，咁今次咧會排除都係呢個情況咧，但係今日已經第三定第四日， 呢個應該唔會， 應該發酵唔到噶啦，係咯， 殺咗出嚟噶啦，佢阿媽又走過出嚟話個女俾人冤枉咩？但係我啲黐線，你個女， 你拍足十幾個， 個女幾狠啊，兜巴冚人哋嗰個 cam 嗰度啊，咪吧！ 嗱，我覺得咧，即係呢件事咧，其實小菜一碟嚟嘅啫，因為咧佢利用呢個。行騙嘅手法咧，咁其實好多女士都做緊同一樣嘢，即係例如自己張相經過啲 app 咧，搞到門框都攣埋嗰啲咧，唔好話男都見過，你知我話乜嘢？即係將幅相咧就加個 app 整形咧，明明有個肚腩就變咗瘦咗啊！ 瘦瘦啊！ 我認識一個男仔咧，即係佢係正常職業㗎，仲係幾高職位㗎，但佢竟然咧都整到門框都攣埋咯，即係自己喺度 selfie， 但係到門框就咁樣攣咗。男人老狗咁樣，我覺得幾可悲嘅。嗱，即係佢只係其中一個啫。佢試圖可能用第二張相啦，即係試圖想有一個正常嘅社交生活，想又或者賺啲使用咁樣。但係大家全部咧一面到咧都係笑佢嘅樣咯。嗱，我個人好有同理心嘅，即係覺得咧佢。不是出此下策呢、可能他都未必賺那麼多錢，可能賺錢做什麼呢，可能醫病啦，你知道可能買抗癌藥啦、可能有臉狀啦，即是大家不去先知道他這些背景呢，就一不停地說他似星星啊，似 Google 啊這樣。嗱，我以上講的東西呢實無衰嘅，仲有人讚我添，你信唔信？原來咧，聽眾好中意聽呢啲噶，不過出自我口咧，啲都已經唔信噶啦。 如果我哋有希塔喺度對抗你噶嘛， 我就係專登咧，知兩個希塔上嚟咧，我就專登反上啊，即係用一個咧，即係大家都中意聽。原來咧，我以前做嘅網台咧，甚至乎而家仲存在嘅網台咧，佢好中意聽呢啲嘅，真係，即係樣樣嘢咧，即係。講到係個社會嘅錯咧，同埋咧，即係我好有同理心㗎。喂，嗰個女仔其實好慘嘅，即係嗱，佢讀書到可能中四， 咁又揾唔到嘢做，出到去即係住得遠咧。咁喺呢個揾工嘅能力咧，同埋即係喺個競爭力偏對偏細嘅時候，咁你利用自己嘅原始嘅能夠做得到嘅工作，甚至乎呃少少人就無傷大雅。 屌佢咁原始住洞穴一凳。 啊，俾佢呃嗰啲咧， 我覺得 俾佢呃嗰啲咧又唔得可憐嘅喎，係咪先？嗱，佢有閒錢請條女食飯，有閒時間上嗰啲網。咁但係嗰條女出到嚟。又點解唔踢爆佢呢？又點解佢能夠即係揼揼冚又可以一晚做十一個客呢？原因就係利用咗天然嘅本錢，就係似似嘅星星醜樣，所以翻台咪快咯。喂，大佬你唔放佢走啊？唔通喂阿媽冇鎖匙咁樣？唉，還掂我想你走啊，快快快！ 唔係，因為啲仔我諗咧，即有啲有幾個走咗咁啊，即刻唔食啊嘛， 咁咪就係咯，因為呢個咪就係天然本錢咯。 係啊，但有一啲可能就係好心， 同理心， 同理心，咁就即係唔想 hurt 到佢啦，食埋餐飯啦。咁原來哇，佢肯走嘅自己就哇，真係開心啦！即係 呢 個 咪 Excel 咩啊？ 電話咩 model？ 咩 model？ 六 Excel 咯。 哦，我哋個殼白色。 哦，而家綠色翻嘅喎。 喂，而家唔好打交啊！ 但係你水手789， 但係零人我都係點解？ 死啦！ 派翻天鳥，派翻天， 得翻有啦， 得翻我司徒 Victor， 繼續。 繼續精神， 等多啲人先。 等多啲人先繼續講啦。 講到邊度啊？不如你 remind 翻我哋啊，因為我哋唔知邊度斷喎，係咁呱呱呱喺度笑。 係喎、 哦。但係咧，我就 reload 翻出唔到啊，唔知點解咁賴嘢。有幾多人先？喂，講到邊度啊？不如你哋咧，話俾我聽喺邊度斷咧，因為我哋都唔知講到邊。我陳偉林， 點解做咗陳偉林？ 因為啲師奶巴佢咯，因為做 marketing 咧仲係師奶嚟噶嘛。係。即係記得你姐唔會放個位俾人噶嘛。又或者佢覺得淨係師奶先會幫襯。 陳偉林。 喂，點解㗎？ 死咗。 出唔到個 dashboard 㗎，咁我試下自出啦。 誒、欸，真係 娜娜， 其實佢好乖，佢不過把聲好似好重， 係好似好 bitchy 咁，但係佢把聲係咁。 點啊你啊，灰灰 善解人意啊，簡直係。哦，58人啊，咁快有喂勁喎！ 灰灰真係好威勁啊！ 係，咁啊，呼翻100個人先啦。有啲即刻走，有啲同理心。哦，係仲講緊，哦，頭先講緊講到呢度。 咁去睇翻嗰個 comment 嚟 嘅。可以。 喺個唔係依度點睇？ 讀翻 comment。 嗱，得翻喎開始。 喺依度點睇 ？Victor 小翠得翻 ，Jack Music M B 鄧模式到 Ultraman 數96繼續 ，T Mona 正常 ，P M F Cop Jack Channel On to 47 a day。hello 咁多位 乐 婆翻嚟，乐婆啲仔有同理心，小明坐火车你用同理心，乐兔有啲即刻走，有啲有同理心同佢食埋餐饭， 系咯，诶 又104啦而家， 哦哇，真系大家咬住啊！呢、這個話題都啊，我成日都用翻舊方法，幾方便。 Jack Music M B 鄧模式講到錢美麗為何可以翻台11次、 哦？ 因為受害者急不及待要食完。Simon Chan 正常。Ultraman 數96啲友仔好有同理心， 哦、 繼續 Shirley 控翻嚟，進階回來。 哦， 有啲友仔可能又比較。豁達啲咧，即係個對樣又唔係要求咁大 我諗有啲咧，即係初哥咯，你講嗰啲，即係未試過嘅，佢估即係盤算緊啊，係咪條條女都係咁嘅樣嘅咧？ 哇！咁又唔會啊， 定 係 我唔好彩咧？同埋即係一次第一次就已經令到冇第二次啦嘛。咁某程度呢個女係咪做咗好事先？咁佢嗰班人就冇俾呃嘅咯，即係人都即係俾佢因為咁樣呃咧，即係覺得哇！ 食餐飯咁多錢有陰影，下次又唔中伏啦。咁我都係贊緊條女嘅。 唔係，可能有啲見完一次咬攣咗啫，佢 發現就唔會咬得攣嘅，即係發現自己係攣嘅。 唔係啊，變攣啊，即立即變攣咗呢啲。 哦 ，OK， 喂，咁咧就。剛才講到呢，即係嗰啲好有同理心嗰啲呢，就幫佢 pack 埋飯。 嗯。 咁我覺得即係最冇，即係我覺得最折墮就係呢下啦。咁我睇住佢抌嗰啲飯落去垃圾桶嘅。咁啦，即係其實我有些微諗過呢，其實係咪嗰個傳媒成場戲都係自己編繪嘅呢？咁我覺得，但係嗰啲飯客就相，我諗相信係真嘅。咁你唔覺得打爛個 cam 嗰啲動作呢有啲假咩？你會從呢個角度去諗呢？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傳媒好多好誇張新聞咧。 係。咁但係你如果從呢個角度諗，又冇人，冇花生，即係冇花生味喎。咁我而家即係當係真㗎啦。喂，咁我覺得嗰條女咧，即係我頭先話利用佢天然嘅本錢係咩意思咧？ 星星嘅本，原始嘅本 錢。係啦，即係佢用嘅最原始嘅本錢，即係你話咩話？ 女 Gorilla 同埋 Google 幣啊！咁咧，即係我覺得，如果 我話啲人話我轉述㗎啦， 呢個 俾人欺啊！ 即係呢個咪就係佢天然本錢咯。即係如果唔係咁嘅話，佢點能夠翻台翻咁多次咧？你諗下，喂，如果真係靚女嘅話，俾人鉗住講，幾多講唔甩啦，即係再加錢咁樣啦，係咪先？ 你請佢上嚟，睇下會點？ 我邊度揾咁多人，你都抵先。 你有冇啲類似嘅 friend 或者類似 friend 有嘅，諗下先。你又仆街， 我又覺得 我又唔夠轉得快喎、 啊。我又覺得未必係揾個靚咧，件事會有啲唔同。 係， 即係我覺得其實，就算揾個靚係會多咗一個風險，就係、是、死搶唔走。 係， 因為佢揾個咁樣嘅，咁咪唉算啦，當跌咗錢啦，打場齋咁啦，下嗰啲錢。 跌咗錢就貴啲，打場齋都差唔多。 或者買一期咁樣。嗯、 但係就算佢係一個即係standard 嚟講係索女嘅，其實我覺得。佢都可以咁樣即刻做到一件事喎，分別唔係 嗱，分別就好大， 好大。 我講俾你聽點解咧？嗱，如果係索女嘅，你推演一下嗰班仔咧，你係真係冇得冇適應， 九公上身， 九公同埋佢係第一次見面，同埋冇根冇強，佢、 嗯、 會做出啲咩先？ 嗯 嗱，佢可能會死纏爛打啊，毀爛塊面啊，甚至 我送你翻去啊， 甚至乎強姦啊，即係如果太索嘅話咧，咁、即係有好多呢啲嘢發生喎。我覺得咧，有時唔係你嘅錢就真係唔入你嘅袋嘅，即係覺得呢個職位咧係俾呢個女仔咧去揸啱啱好啊，滿足曬幾個 party 嘅，最大利益者梗係一間餐廳啦。一間餐廳咧，即係如果唔係揾咗咁好嘅幫手咧。佢真係唔會翻台咁多次，老實講，你翻十一次台嘅話咧，即係有一半人走，即係呢啲叫做咧，佢冇得輸啊！走咗啲，佢又哇，真係感激你啊！咁快走，未走嗰啲又覺得，即係我頭先講到喂音響嘅 前輩 嘅前輩，我唔知頭先咪 cut 咗啊，因為以嗰個音響前輩咧教訓過我哋啲後生咧，因為嗰陣時佢哋成日有機會去東莞嗰度。做嘢噶嘛，譬如啲喇叭廠啊，嗰啲鋁架廠全部都喺東莞噶嘛。咁咧，所以成日喺東莞，甚至乎喺東莞生活嘅，因為個老婆咧又唔係咁人咁品噶嘛，咁所以想要好合理係咪？咁所以咧，我有一次上去拍嘢咧，撞到佢哋食飯，咁食親飯咧，成班男人咧都係講女人噶啦，即係講嗰啲夜總會嗰啲女啦咁樣。咁咧成日嘅話題咧就係話，即係喺上面長住嗰啲咧，就成日恐嚇嗰啲得閒上嚟嗰啲。咁有一個咧口頭禪咧，喂阿毅，你俾家用喎、啊？咩俾家用啊？我同你照緊你個仔喎，咁樣咁死啦！我個仔幾時生嘅咧？佢就即係成日攞啲咁嘅好幼稚、好幼稚嘅竹啦。咁我一定係有人寒寒咧先不停咁樣。咁嘅時候，即係嗰個老嗰、那個前輩咧就同我講，即係同大眾講，佢話哇，如果俾我落到場咧，我叫媽咪咧出嚟揀個最肉酸嘅、最豬扒嘅叫出嚟咁樣。咁跟住咧，唔好玩啲女咧，人哋肉酸咧已經好慘嘅，做呢行已經失去競爭力噶啦。佢超你都傻，都唔識玩嘅。跟住問佢點解要揀我做肉酸嘅，但佢兩個字答咗咯。你估係咩字？乾淨咁樣，即係佢哋啲諗法係咁樣嘅。咁你假如果有啲咁有智慧嘅食客咧，見到嗰個女士咧，即係嗰位少女咧，即係佢嗱，即係你話唔埋佢，真係扯住佢。就約佢出街都唔定，咁所以咧，即係當然呢個機會比較少啦。咁我話嗰啲有同理心嘅，可能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係老江湖嚟嘅，咩事？ 充軍三年，豬乸當貂蟬。 嗱，呢個就係錯咯，即係要頭先嗰位有智慧嘅前輩講咧，即係佢都唔會話完全冇風險咯。 總之咪俾錢中介。 莫要食十一餐食到咁嘅 樣，進界撲街，吃下進界分別當然大，鉛鋁通軍三年，豬扒當雕蟬。 哦，就係咁啦。喂，咁所以咧，即係正話嗰個 case 咧，就真係我覺得佢作為一個能夠有咁嘅成績嘅 sales 啦，即係 sales 食飯咧。佢係呢個就係一個黑暗嘅平衡啊！你話呢、這個就係咁解啦，係咯。喂，咁假若咧，即係我相信傳媒咧，唔係淨係呢一單咯，佢就係攞啲最極端嘅、最 juicy 嘅，就係、是、個 哦，應該係嘅。 係啊，個 contrast 幾咁大啦嘛，係咯。咁我覺得最失敗咧，就係即係佢揾著嗰啲出嚟，即係出錢嗰個叫做咩？叫做苦主咧。但係你咁樣發覺嗰十個苦主一個都唔覺得自己係苦主。嗰、那個自己係慈善家，喂，即係如果俾你咧，譬如阿以阿魏咧，以前就係中過伏嗰個咧，你中嗰啲伏，佢又冇叫你消費，即係唔諗住呃 人， 佢純粹係想揾真愛嘅。 嗰、那個年代識朋友啦，講好聽啲，即係嗰個年代又未去到咁，我諗咁複雜嘅嗰件事 係。咁你有冇？咁你有冇試過同啲素未謀面嘅人出嚟約會啊？曾經？ 啊！ 雖然你條仔喺度，即係因為網上唔識，喂，大家真係好啱傾喎。喂，你又中意呢個畫家咁樣？ 有個試過咧，有上嗰啲 apps 咧，即係啲人話上啲 apps 識朋友，我好好奇，究竟會識到啲咩人咧？ 係 好變態嗰陣時，即係我啲感情生活咧，多姿多彩嘅嗰啲變態嘅。 係， 啲仔咧好好笑㗎，即係喂靚女。方便講幾句，我心諗，妖你又知道我靚嘅， 你即刻扮男啊嘛！ 係啊，我真係即刻。 你張相好靚啊嘛， 同埋我唔會用自己張相嘅。 係係，咁咪走去靚女咯。 但係都係一個靚女，我而家都靚嘅。係 咯。 嚇，都係一個靚女，咁啊，有個層次唔同啦，即係用一張普普通通 OK， 即係我會用咧咩相咧，唔會醜樣一定唔會嘅。好靚嗰啲咧， 又 覺得又太超 距離得太遠。 嗰件事用嗰啲人畜無害嗰啲。即係 OK， 人畜無害咁嘅樣，平易近人嗰啲嘅樣。 但係你本人嚟嘅， 唔係我本人， 即係 stock photo 嚟嘅，或者人哋嗰啲。 因為我搞事啊嘛，所以我點會用我本人嘅樣啫咁啊？咁跟住咧，係好笑嗰啲仔係，講多兩句又不如約出嚟食飯啦。我即係其實我唔明呢個 logic 咧，我唔係同你好熟，同你識咗幾廿年，講嗰兩句你又要約我出嚟食飯，即係佢係好快嗰啲嚟嘅咯，全部都。 哦，即係呢啲可能速龍嚟嘅。 好多速龍㗎，好笑啊！半夜三更話，靚女喺邊度啊？喺咩附近啊？不如出嚟睇下星，睇咩星空落雨 啊！我記得幾年前咧，唔知係咪同一樣嘢咧？幾年前咧，我出去 溝嗰啲啊。 因為我冇乜社交嘅嘢，老實講，即係 社交障礙嚟 直情。咁咧，但係。最集密集嘅社交咧，就接到套戲拍嗰啲咧，就出去影劇照嗰啲，就一班人咧無緣無故咁樣走埋一齊嘅。 係。 咁嗰陣時係泰國嘅，我見到有個輔導啊，有啲舞師啊咁嗰啲咧，不停攞電話戳咧，唔知戳乜鳩。你知唔知呢個咩玩法？ 我即係搖下附近有咩？係 啊，嗰個咩 app 嚟啊？ 我大概記得，係咪好似幾個？好似 即係五六年前㗎啦都。 係咪微信好似有呢啲嘢？ 而家好似又唔聽人咁 好似又唔知點樣 戳部機， 跟住又敖佬都唔知係邊個類似呢啲嚟㗎啦，係定 Q 啊，即係因為唔熟。 類似即係嗱，我覺得我當時咧，即係我成日都心境好年青嘅嘛，我成日覺得自己都係30零嘅啫嘛，咁但係點知嗰個輔導咧50零60歲。嗰、那個道具師傅咧，那個牧師所謂即係鬥牧嗰個師傅咧，有成60歲。 唔係，我記得有。 咁我覺得哇，點解 飛機 game 噶嘛？ 點解我呢？點解我落後過佢哋嘅？喺呢個高科技，咁我隨時喂，我唔食飯啦，我約咗個太妹咧喺 seven 啊，哇咦咁撚勁嘅， 食泰菜。 因為嗰個輔導咧。哎、我都唔翻嚟啦，今晚我唔知去第二個省。 有著落咁啊！ 即係熬兩熬得噶咯喎，即係真係容易到咁樣。 係啊，佢哋話好似話唔知去到邊食到邊噶嘛，咁譬如你去到嗰、那個阿 Tinder 係。 哦 Tinder 哦。 係啊，你去到 僆仔玩。 你去到邊咧？跟住都唔係僆仔㗎，有啲。 咪就係我聽講緊咯。 幾廿歲都玩。 喂，連個牧師同埋個輔導都係。 佢哋話去到邊度，你熬下就睇下附近有啲咩人咯。咁跟住我就冇，我試過登記個 Tinder 啦。如果又係嗰啲人，其實咧你登記幾多個呢啲 app 咧，你去 都係 嗰啲人嚟嘅、哦，糖水滾糖魚，好好笑噶。嗰啲開場白都係嗰啲，咁真係識到一個朋友嘅。咁嗰個係個髮型師嚟嘅。 咁就唔醜樣啦，當然。咁我而家都話，唉、哎，靚仔係瘦啲啫咁樣。 啊啊啊 ，Terence 係咪啫？ 唔 係 Lawrence， 唔係 Lawrence。咁啦，咁佢個真係做老朋友嘅。 哦、啊、，OK。 幾年而家老朋友㗎，即係有時有啲咩嘢， 你都中意網戀嘅。 即係會問下佢，喂，剪頭髮會買呢、這個髮型器點點點，佢又話俾我聽。跟住譬如有時佢有啲頭髮啲整想整一啲竹嘅道具啊，跟啲早排佢又話，喂，種花我呢盆花幾靚，跟住佢就會嚟屋企一齊整啲好女仔手工種花嗰啲咁嘅嘢。呢、 哦、 個真係友誼嚟㗎，係啊，會有呢啲咯。咁、哦、當然人哋講嘅話題係。是高質素，即係佢會識得問你，即係喂，誒、哎、你好啊，我叫做乜嘢乜嘢啊，即係好有禮貌嘅，真係。咁然之後就話，其實我都近嚟啦，我中意睇下啲關於攝影嘅書，例如邊個攝影師，我覺得點，即係會有呢啲話題都，唔係一出嚟你又聽到，喂出嚟啊！出嚟食蝦條啊！咁 嗰啲叫做猴琴咯，啲仔亦都唔知個節奏係。 可能佢出嚟食咗，你覺得又唔啱食，但係又冇乜點，又幾有內涵咁樣，會唔會咧？ 都唔奇嘅，但係佢咁耐都冇女朋友嘅。 哦，咁好明顯機㗎啦，又 唔 係機㗎， 有女朋友， 又講懸藝嗰啲。 有女朋友嘅，但係心佢其實係好多女仔朋友嗰啲人嚟㗎。 嗱，好多女仔朋友，但係冇拍拖，即係機咯。 哎呀， 好姊妹啊嘛。 曾經可能轉咗啦，唔知啦、 哦。 我唔猜度人咧，機唔機對於我都係講第一嘅，唔批判咗你。但係真係變咗朋友㗎。 係好啊，喂，真係恭喜你啊！ 會有呢啲㗎。 係。 我又係要翻去 ICQ 年代，你 trigger 都有啲好舊嘅記憶啊。 係。 你講開呢樣嘢。嗰時咪識人踩板咯 ，ICQ 咯又係，係啊嗰時俾啲 good 咧， 男男啫嘛， 男男想班男仔咯，識咗男仔，佢又聽 band 嘅，係嗰時開始接觸 underground 啲 band 咧，咪就係 Dark Entry 啊 ，LMF， 佢俾啲 good 咧我，哇幾開心啊！ 咁樣吹生曬一嚿嘢出嚟， 係啊，咁係嗰啲咯，但係仔仔嚟咯。 不過但我近來咧都發展咗一啲，發展咗一啲網上嘅友誼嘅，都唔算係友誼嘅。因為咧，我最近裝咗一個 app 咧，我唔記得咗咩名添。嗰、那個咩Carousel 啊？ 哦， 你識唔識啊？ 賣嘢嗰、那個。 係啦。 旋轉拍賣係咪 啊？係啦，咁咧就 Carousel。 我賣佢都賣唔到嘢。 係啊，好難。 唔係睇下你賣得平啲咪得咯。 有冇朋友想要個背囊啊？好斯文嘅背囊啊，擺電腦。 咁、我發覺喺度咧就好多咧，一見到入去買鏡頭啊咁嗰啲咧。就呢叫做青咁，你知咩叫青啊？ 師兄， 而家正正係一個師字，話兄字黐埋咗，知唔知啊？ 高登連登仔嘅術語嗰啲。 咁咧好多青咧出到嚟咧，又啊就我會問下佢啊，你買個機做乜啊咁樣？咁咧就有啲偈傾嘅。咁但係嗰啲青咧嚟去都係保留喺翻嗰個圈子嘅。 文青。 係啊，文青。 即係都知你都啱識嘢喎，咁嗰啲啊， 冇錯。 即係 青。 係咯。 咁咧，我覺得即係我接受到呢啲咁嘅網上友誼嘅，甚至乎我買舊鏡咧，識得個師傅咧，咁咧好勁，我喺度讚佢幾鑊嘅咯。但係我有聽眾嚟嘅，即係網友嚟，可能聽 archive 又唔係好熟嗰啲咧，咁佢無端平兩嚿俾我，咁樣 有㗎。你嗰度呢又有啲聽眾好好㗎， 係 你我冇同你講有一個指責，即係學過擲龍獅頭嘅嗰啲師兄啦，我都叫佢做，唔係專業。即係真係去我 Facebook 揾我，跟住同我傾偈，教兩道散手，好多分享嘅。 係係。 有呢啲。 喂，好啊！即係譬如大家喺呢方面嘅經驗都唔太差嘅。咁我都識個女仔嘅，但係嗰陣時就唔係ICQ 之後咧，咪好興嗰啲，唔係嗰啲係 Yahoo blog 啊。 哦。 因為你會寫 blog 嘅。 我寫嘅，其實嗰陣時專係。 寫 多 釣魚， 砌啲圖出嚟咁樣，砌啲圖出嚟咯。咁、 啊、 其實我嗰、那個就唔係我正式嘅，係我朋友咧。我喂呢條、這個、女正啊咁樣，咁、我咪 at 埋咯，咁咪俾個 like 嗰類啦。咁佢識咗咧，我後來做咗個嘉賓咯呢度嘅。 咦？ 就阿塔咯，之後就 Yahoo blog 識佢嘅。 咁、 樣。 如果班 Levers 我同阿神嘅貓都。 咁 咪 有㗎啦，你 Facebook 都有好多朋友， 大家 都有朋 友。哦 ，OK， 即係你個代咧，後生少少，可能就容易啲咁樣咯。即係呢啲年紀大咧，又充滿戒心嘅都。 我都充滿戒心㗎 ，Facebook 好多唔三唔四嘅人咁，點解我未見過唔 at 咧？ 嗯， 有啲人聽完你節目或者睇完你畫啲畫，咁樣走嚟同你傾偈，真係試過咧。我啱啱出嚟畫有展覽之後，係曾經有啲。腦咧真係癲噶，講得好久唔得嘅，痴漢又有啦，痴線佬啊跟蹤你啦， 係哇， 好乸驚嘅，有一個有精神嚟講，啲人都話我有黐線嘅，點樣講？但係我又好中意藝術嘅咁樣。 啊，係咪啊？ 咁跟住， 曾嘉榮嗰啲啊，可以可以。 咁然之後， 導演 有一即係不斷成日會同你傾偈，你都想避佢噶啦。咁咧有一晚我就同啲朋友去飲嘢啦，尖沙咀。咁然之後佢就 Facebook inbox 我啦，即係冇我私人電話嗰啲咁啊，佢話咦，你耳頂帽好靚喎！今日你而家同啲朋友去玩啊，幾開心喎咩？咁樣講呢啲，咁我真係戴住嗰啲顏色嘅帽咁驚啊，大佬！ 好 哇，就我又住得遠，我又一個人住，哇，嗰下真係好驚咯！咁然後即係又有第二啲會嚟問下，咦，點解咧唔見你啲相有男朋友？咁我真係冇男朋友。 哇！要講埋出嚟，真係心諗嘅 嘢。其實你係咪基㗎？你係咪 less 㗎？跟住我睇你個樣子都似㗎啦。跟住又有第二啲唔知講啲乜嘢，約開波咯又。跟住我就將我嗰個 Facebook artist 個 fan page 鏟咗佢。 咁約開波有啲咩詞令啊？佢哋即係 類似，我唔記得係啲乜啦，但係有啲咁嘅含義嘅嘢，好明顯㗎啦，已經係。咁我頂唔順啊！嗰日我就鏟，即係好多呢啲人㗎。係。我 Facebook 而家我都係得，我成日 cut friend 噶嘛，都係得一啲我真係識嘅人咯，得800多人，所以話呢啲係好耐嘅啦，已經。 咁差個入咗鏡。 係啊。 差個。喂咁。嗱，其實咧，我哋咧今日咧，我哋 brainstorm 嗰陣咧，即係正話食緊嘢嗰陣咧，我就並唔係講呢單嘢先嘅。 好。 我講咩啊？講職場嘅咩啊？ 職場嘅西人。等下藝先。 喂 ，sorry。 啊，唔緊要，有客噶嘛？ 緊急嘢。 要走啊？ 唔係，唔使。sorry， 唔緊要，唔緊 要。我哋 講到邊？講到邊？ 跟住我哋咪講職場嘅西人。 哦。 咪先講西人之前咧，讀埋呢個漏網先。 進界靚記翻台唔多，但一張單可食幾千 MK。原來男嘉賓有智慧啊！依家啲化妝技術媲美易容術，要化點會化得唔靚啊？就係特登唔化妝出嚟早啲走。Rasputin watch side 中途轉機 ，Jack music MB 鄧模式。可能很短小，中看不中用。 講咩又唔似添？ 師弟兄等於師兄。 我知道我知道。喂，咁鄧武飾可能很短小，中看不中用係咩意思啊？ 唔知 道。咁忘記佢啦。佢喺度形容緊嗰啲詞令啊。 Jack 武飾 MB 鄧武飾賭魚，今晚撲野野唔夜。Chris 唱 國泰有機會倒閉 咁恐怖新嘅新聞啊！國泰倒閉都幾緊大鑊嘅喎， 係啊，梗係大鑊啦。 其實倒閉咁會 take over 嘅就係南方航，哇！真係冇曬面喎，香港人真係。佢最大鑊就係咩咧？最大鑊就係因為要賠嗰啲私隱嗰單嘢咯。好大鑊嘅喎，真係諗都唔敢諗。即係嗱，老實講，即係講翻少少政治嘢先。即係香港人真係俾共產黨害得好慘，即係咩都關佢事嘅。屌你又唔夠膽講鄰近或者咩人 hack 你，阿某都估到係咩人會 hack 啦。 我覺得呢單嘢好鬼嘅。 唔係佢鬼，佢係想唔鬼，但係俾人整死咯。因為佢要保持翻個國際地位啊嘛。因為裡面仲有好多西人同菲律賓人，即係國際視野比較闊啲嘅。咁但係而家俾人霸王硬上，即係強姦咁樣啦。咁所以最慘就係俾人 hack 咗成半年，而家先夠啱出聲，即係 me too 咯。即係你，我覺得係唔夠膽咯，大組。如果大組讓咗出去向國際救援，即係我覺得唔會落到今日咁樣情咁嘅田地。 其實咧點講咧？嗱，雖然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咦，你梗啦，你嘅資料冇洩漏咗出去，你梗咁。 你點知我冇啊？ 係啦。 個個都會有 嘅，有人收到錢，收到信噶嘛， 係 咁啦。咁你冇辦法，你唯有真係自己睇緊啲嘅啫。即係好似我上網買我嘅資料，其實你都唔知道自己有冇洩漏出去。人哋佢有講定冇講嘅啫嘛，你都要睇緊啲自己嗰張 statement 噶啦。咁你冇辦法噶啦，今時今日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即係我搭過咁多航空公司，近年我都冇搭國泰嘅，因為我真係少飛嗰啲線啊嘛。但係搭過咁多間，其實我真係覺得唔係咁差嘅。 真係唔係咁差，係呢位係真係炸啲咁樣。 呢位炸唔炸唔關國泰事， 唔關國泰事，冇機問題㗎嘛。因為嗰時我會飛美國，我係搭國泰同埋搭呢個一係就搭華航，台灣嘅華航。咁華航係進步咗好多㗎啦嘛，而家咁華航係寬敞啲，係舒服啲嘅。咁但係國泰唔係咁差，因為國泰啲嘢好食嘅，又多餐俾我揀啦。即係譬如即係佢嗰個編排好好嘅，可能我係比較奇難雜症嗰啲咁嘅， 又食齋又剩嘛。 係啊，咁佢梗係會俾一個選擇你。同埋咧，國泰有一樣嘢好就佢嗰、那個叫做乜嘢咧？我唔鬼記得個名。CX Studio 啊，佢嗰個有戲睇嗰、那個有音樂嗰、那個音樂嗰個佢做得好好嘅。佢好有心去揀一啲歌，唔係行貨嚟㗎嗰啲真係。 即 係 好過 Spotify， 好適合喺。 但係咁有冇 Spotify 咁多？唔單止咁，其實有一啲係真係有質素嘅，譬如流行歌曲嗰啲咧，真係嗰個製作係做得好，嗰啲佢有嘅，佢唔係純粹話啊嗰、那個你紅我就擺你上去，唔係、 啊。即係有人專登有佢選擇嘅。 真係有個選擇喺度。 選擇嗰個有品味咁樣。 有品味㗎呢啲嘢，咁其實有啲有黑嘢咁就冇乜人提過咯， 係係咁通常都係彈㗎嘛， 係啊係中意彈啦，但我真係覺得唔係太差咯，咁啊冇啦，你如果去到洩漏資料呢單嘢咁樣， 係 同埋如果佢真係會因為咁倒閉，就真係好撲街嘅事。 咁有人話佢炒窿油之後炒資料，咁啊唔知有冇證據咧？可能你講得啱都唔定。咁但係我哋冇資格講啦，因為都掌握唔到究竟係咩一回事。 莫溝有傳係佢炒翁咗燃油，所以今次係賣資料。Jack Music MB 鄧模式，如果國泰倒閉，中資咪可以趁低買，以後不會有資料外泄，因為一定有份 copy 響大陸 server。鬼！ 佢點解唔話一個好驚慌又好白嘅鬼啊？ AIMS 兩國泰到而家都冇話俾黑客入過，佢哋只係話俾人睇過啲資料，冇話非授權人士係乜人，因為講咗黑客就實要賠錢。 哦，因為個技術問題，都係啲律師叫佢唔好講呢個字眼咁樣，唔知啊，即係總之就撲街啦，香港而家。喂，咁咧就不如我頭先講下咧，職場嘅西人。 職場 咁其實你打工打咗幾耐啊？即係你常唔常打工？ 以前常啦，打到因為太多西人打到都唔敢打。 阿西人矮咧，通理識你嘅。咁通理琴腔嗰班 sales 即係呢歌，呢歌咧其實咧underground 好流行嘅。即係如果大家喺 YouTube 度打通理琴腔四個字咧，就唔係見到嗰啲 sales 好勤奮啦，唔係見到 corporate video， 因為通理直頭唔嘥錢去拍 corporate video 嘅。即係我哋都唔知乜咁大盤生意咧，呢啲 marketing 都唔整嘅。咁咧就變咗取而代之咧，就通你琴行嗰只歌啊！你有冇聽過？嚇冇啊！去不如 播一播先。 唔係你繼續講先，我做我嘅嘢。 我呢邊 講一講先。 喂，咁你打工嘅西人通常係咩嘅職位啊？ 講翻頭先 嗰 啲，你話打工打得耐唔耐啊嘛？ 係 打19年啦，應該 打19年， 19年出年20年啦，入行。 哇！ 都係通你。 17年系通你 哇， 有攞老人牌喎，嘢呢啲 攞过嘅都， 我真系攞过， 攞过。佢5年、10年、20年，我攞唔到20年咯，离开咗。 唔系即系金牌啊？ 系啊，有金牌。 哦， 浪唔浪得噶？ 我10年嗰个走咗去融嘅嗰时，即刻攞咗融咗去。 即系可想而知，只公司嗰个归属感。嗱，我打通 你 琴行， 佢嘅大佬。 我打通你琴行咧，佢就會出一首歌咧。咦，今次唔係出第一，我唔知 base on 啲咩嘅咧。你呢個係咪？ 俾咗錢啊！ 啊，呢個就係啦，第一。 呢個有 SPS 啊嘛。 係啊，嗱，大家聽聽呢個歌咧，真係古隻人口啊，簡直係。咁樣通你打工有咩苦與樂咧？你唔喺度做就最好啦。 哦，咁。而家系听歌时间先啊！ 跟住嗱，播一播歌先。 我觉得好正嗰只歌。 你识唔识你哋 band 啊？ 我唔识啊。 我冇听过。 咁我去厕所回避下先。Sad 点啊？一扑街，九廿内人生。 唱嚟唱去都係 Tony 咁可呢班 sales 咁樣。 成日撲街。 係咯，九萬行低。咁我而家仲有識啲嘛？仲有咧，仲有一個咧，即係嗰啲西歌就多啲嘅，即係嗰啲將個音連埋落去。你仲有識啲乜柒？哇！好多人都啊，唔係，但冇識未聽過呢首歌啫。咁其實呢首歌咧，即係擾攘咗都幾年㗎啦、嗯，因為呢首歌大概十幾年出嘅。咁、 嗯、 咧，同一個樂隊嘅作品咧，除咗有通力琴行之外咧，仲、嗯、有電信盈科。 哦、 但電信盈科咧，其實早應該唱啦。其實我覺得通理咧，佢當年嘅嗱推演翻佢點解當年會作呢首歌啊？咁咧佢嘅內容咧就會數嘅通理琴行罪狀嘅，即係例如識咗個 M 嘅， 嗯， 嗰啲咧，即係好明顯咧，佢就喺吉他部得到呢個無理，即係無禮嘅經歷，就嗰啲 sales 咧，除咗冇專業知識之外咧，仲有識啲乜柒咁樣咯。咁仲有識啲乜柒嘅內容咧？就係、是、識咗 M 佢啦，仲有咩話內容？即係幾個罪狀嘅。 依、這個 apply 唔到落我身上啊！ 我知啊， 我個部門叫專業音響。 係啦，所以咧，你唔好對我入錯主。咁咧就話佢哋唔專業啦。咁我覺得咧，即係我推演翻個現場嘅實景咧，就係、是、彈得好撚渣。即係試吉他嘅時候咧、嗯，因為以我經驗咧，由始至終咧，喺通力琴行係唔會叫嗰啲彈得叻嗰啲人識咗個 M。 嗯、 因為大家都崇優啊，嗰、 嗯、 啲 sales 識英雄做英雄，當然你同佢熟，俾你見到 Joey 聽佢彈，唔通叫佢識咗佢咩？咁 Joey 聽一來彈得好，二來識係 friend。咁而家呢隊 band 咧，你就係聽佢個製作，聽佢手吉他，聽佢點樣唱法錄音，佢梗係唔專業啦，梗係亂鳩咁彈啦。咁但係彈得差係咪有啲咁嘅遭遇咧？即係我覺得你喺另外一個角度嗰度咧，其實啲 sales 咧保障緊其他嘅顧客嘅、哦。屌、 嗯、 你彈到咁樣！你影即係啲吉他俾你彈完之後咧，真係冇人買咁啊！分鐘， 我哋落菜街樓都想識咗啲 M 啦。 係啦， 係依樣嘢係講到好嘅，我覺得探長呢樣嘢，即係因為我賣喇叭都有依樣嘢，即係有時我都見過真係菜街用我而家代理個牌子，佢、嗯、哋真係唔識用，即係扭到啲嘢錯曬啊，爛曬聲啊，咁其實係真係會影響到嗰個牌子嘅。 嗱，所以咧我就令佢引申到一個現況咧，一個情況咧。我認識很多用 Android 和用 Apple 那些人、嗯、都同一個聲音，不用 Apple 那些人呢都是聲討緊蘋果很獨裁、啊 嗯、 你所有 App 呢都是要給他審批你才能出得街、嗯、就如果不是上不到架你就見不到個 App 的了，那很不方便。以他們說的不方便呢，就是有些偷下拐騙的 App 啦，即例如看些免費片啊、嗯偷人的錄音啊，或者偷拍啊、嗯、即那類好踩界 ，Apple 絕對唔會 apply 嗰啲，咁、嗯、啊一定冇嘅。咁有時唔好講得咁負面啦，可能有啲好方便嘅，你又要錢嘅，但 Android 又唔使錢喎、嗯，因為係人 upload 得上去嘅機會。咁、 嗯、 我就諗到 Apple 嘅考慮咧，就係話，喂，你個 app 即係你搞唔掂，有 bug 你就唔好上架， 影響個 branding， 會影響成個電話嘅形象。咁、 嗯、 譬如你某啲 format 嘅片，譬如 WMV 啊、AVI 啦、啊，佢 play 唔到嘅。點解 play 唔到咧？因為深信咧呢個世界上只 MP4、M4V 同埋 MOV 先係最好嘅質素嘅、 嗯。 即係咁，佢有咁嘅客觀嘅一個信賴咧，而佢唔俾你上佢嘅架，咪即係同頭先通理琴行嗰啲 sales 一樣咯、 嗯。 其實、 嗯， 只不過你啲 sales 可能冇呢個權力，可能經理先有嘅。咁啊，經理俾咗佢呢個權力，咁啊。即係前線工作人員不嬲都好痛苦嘅，即係成日都要同啲人衝突嘅。咁衝突完之後咧，又唔係壞事嚟嘅，就產生咗創作啦。咁、 嗯、 令到一首苦藉人口嘅通理琴行呢班 sales 咧，我聽咗十幾年都聽唔厭嘅，耐唔耐拎出嚟聽。 傳到而家，傳 係啦，冇錯啦， 好嘢， 就係咁樣咯。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啲人成日話香港冇設計，唔係冇創作，話香港冇人才，其實全部都錯啦。你諗下，淨係一個通理琴行，一個 PCW。即係咁樣同啲客人之間嘅火花咧，已經咁多創作啦、嗯。問題就係佢哋呢啲 indie 樂隊唔使錢，冇人俾錢佢，我絕對覺得唔係政府琴行俾錢佢啦，係咪？但係呢啲創作咪就係嚟自衝突咯。 嗯、 即係嗰個社會其實不停日都有衝突，點解咁少創作呢？即係呢個就反問嘅，係人都知啦。啲租咁撚貴，屌、嗯、你翻工為咗乜啊？為咗責任唔通？因為為咗交租啦，為咗生活啦，係、 哎、 咯。咁所以咧，即係 好驚鬼故嚟嘅呢個。 係咯，即係所以講到而家咧，即係我都仲係要講翻創作。話曬而家都係 Stage Two 嗰個 platform 嗰度講緊，梗係講少音樂啦。嗱，音樂嘅講完啦，頭先講到 打工嗰啲 職場嘅咩 西人 係 係你有冇見識？即係嗱，你雖然仲有好多 friend 喺通你做，咁但係通常啲咩職位會令到我覺得溫床得最多西人咧？你覺得 溫床得最多西人，宦官可能比較多啲。 宦官 即係定義啊， 即係 老屎忽 係啦。即係其實好多大公司可能都有依樣嘢，就係話。最頂層的管理層未必知道下面那班實際發生的事，是因為中間夾了一層的可能經理啊，但是那些就不會很老實地反映下面發生的事 欺上門下， 是啦，所以就可能很多事都很難，或者很長時間才可以改動到去進步到， 是 的，這樣是我看到的 事。那有些什麼西的招式呢？ 哇！依、這個真係要諗下先，西嘅招式 係拋西， 可能門門騙騙嗰啲咯，即係呃呃氹氹嗰啲咯。哦，都係我會同你反映嘅，講咗啦，等緊批啊。跟住最尾又冇嗰件事啊。 我哋講越具體喎，即係例如請假啦。 哦，我你具體啲，唔係依啲都係唔係淨係某間公司嘅，我覺得可能係好多公司都。因為大公司多部門而會發生這些部門和部門中間的 conflict 是很大的， 即是還有 我認識得通你銀行呢，老實說 我因為會走去自己試試作歌啊，會玩音樂叫做都是因為通你銀行的，我想香港多數人都是因為當年呢我還穿校服的時候呢，就沒幾那排呢，我不知道 我是發現新大陸還是什麼，我的同學說哇金馬倫理那個 showroom 乜都有得玩嘅，我唔係啩，唔使錢噶，佢唔使啊，俾你試啊嘛。我心諗冇咁大嚿啦，除咗一條咧，因為我讀緊中學嗰陣時咧，當時嘅無線啊，或者明珠台或者 ATV 嗰啲音樂節目咧，都仲有 Song Music 或者一啲西方嘅例如嗰啲cover 嘅 video 都有得睇嘅，以前係好開放嘅。咁我見到人啲 synthesizer 咧，哇咁勁嘅！就嗰陣時啱出部叫 DX7 咧，即係改寫曬全人類命運噶嘛呢個琴。咁咧跟住咧，哇嗰度都有喎、啊，聽講。咁即係呢部琴20,000+，即係諗都冇諗過會喺你眼前掂得到嘅。咁我當時去試啦，哇著住校服，即係我相信啲 sales 一睇就知我買唔起噶啦。咁我當時仲係好 humble 嘅，因為未細路仔唔識世界咧，即係走去嗰度睇人玩已經好開心噶啦。哇！啲聲咁靚嘅，嗰、那個11號嗰個 EP 嗰個聲好靚喎，因為未有人做過呢個聲嘅當時。咁咧，但係嗰陣時有個 sales 咧叫 Billy Chan， 你唔識唔識？ 唔識。 咁咧，佢即係有啲好竹星仔咁嘅。咁咧，不單止咧就冇秒我，即係仲咧，喂試下咁樣，即係就成日扮鬼扮馬咧，即係整即係啲西人嗰樣咧，成日都即係好慾緊咁樣，無端彈一隻歌出嚟俾你聽咁樣。咁跟住我。真係走去試啦！哇，好正喎！即係我覺得嗱，可能佢嘅性格真係好開朗活潑，同埋好冇架子嘅。可能喺外國讀完書又唔似香港嗰啲掌櫃咁樣啦。咁咧，我即係嗰個 experience 就令到我咧，即係覺得通你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嚟。咁啊，走去試一部叫Bear 嗰個咩牌子啊？一個古機嚟嘅，係咪 Lin Drum 啊？係 Lin 嗰個牌子啊，即係以前80年代最流行嗰啲。最勁的音樂，美國都是用這些鼓的。我又哇，同時間通你試到咁多咧，就令到我的腦咧不停啊！如果自己作咗啲歌咧，幻想以前幻想就得噶啦，就用翻嗰啲聲。我覺得嗰陣通你琴行咧，哇，簡直係一個搖籃嚟嘅。即係對於一啲著校服嘅學生咧，即係一世都冇機會買嘅，20,000+，只要打份工係1,000+。 即 係 咪得呢一個個餅仔嗰啲啊？ 咁大部古機啊， 古機裝物線 嗰啲啊。 哦。 咁咧，即係發覺。 Lean Drum 咪講緊。 係啊， 我記得我嘅 Lean Drum。 後來好耐好快已經冇賣啦，俾 Roland 啊 Cock 嗰啲。 我未入行，我未入行嗰時。 咁咧，我嗰陣時已經覺得咧 ，Tony 琴行對好有好大印象啦。咁同埋有條Lean Mo 留曬須嘅，哇！就成個 Rocker 咁嘅古老嘅爆炸機。 哦。 咁佢又。 Tony 嗰個啊嘛。 係啊。咁佢好 nice 咁樣又即係，我覺得俾我印象 Tony 琴行嗰班 sales 咧係同手無欺啦，同埋又。唔會秒你啦，即係大家禮貌相向咧，即係我印象係咁嘅。咁出咗嗰首歌之後咧，我估佢係講一啲連通你琴行嗰啲 sales 都自己去彈吉他嗰班咧，因為曾經有一班賣吉他部咧，自己狂練吉他，跟住你又喺高山見到佢嘅， 其他部門唔太清楚啊，我就睇唔到啊，真 係。咁佢份工咧就係、是、要嚟練吉他嘅，咁我唔排除呢啲係好自我啦。咁、但係後來發覺通力琴行越嚟越唔對路啦，例如就係周刊傳媒嗰啲咧，有阿 Tom Lee 嘅本人咧。就形容佢自己啲仔 animal 咁，你有睇到呢個新聞 有睇過嘅，都冇人睇，冇人睇過啦，應該。 因為咧，佢話咧，而家我哋嘅聚會啊，你估係中秋節過年食飯啊？我哋喺法庭嗰度見嘅啫。哇！屌，你幾灰啊嘛！即係通你一個咁大嘅企業咧，竟然話收場係咁樣。咁我覺得咧，即係同個領導絕對有關嘅，即係令到通你根本上佢唔使賣嘢，佢都唔使死，因為佢哋太多地產嘅項目。咁所以咧，你聽講一啲宦官咧，即係我諗佢都存在唔到噶啦，因為你個老細咁樣做生意咧，即係都冇咩大上大落咧，佢又唔使因為個 figure 唔好而執笠，咁所以照計一個好工嚟喎，呢份應該係 對啲宦官嚟講係咯。 咁啊，後生仔你想點？嗱，啲嘢又唔賣得咯，而家啲人喐啲又 sweet water 咯。 其實個銷售嘅模式都轉型轉得好厲害，即係我入行嘅時候都仲叫做門市啦，或者叫做有得做，因為以前那個資訊冇咁流通啊，即係 internet 你啲嘢冇咁透明啊，即係啲牌子啊 model 嘅價錢唔係而家一 Google 一 sweet water 就揾到，咁所以好多時候以前我啱啱入行19年前入行嘅時候，其實好多客唔識嗰樣嘢，想知嗰啲資訊其實係靠我哋嘅。嗰啲叫咩咧？叫我學識啦，去話俾佢聽。你有依啲嘢揀，依個可以點樣用咁樣？我嗰個年代係咁樣做門市啊。一開始我係做咗7年門市先嘅，跟住轉咗去做 engine 啦。咁我係另外一個故仔啦。咁所以 咁，但係你撞啲西人都唔係好多啫。 都唔係啲西人，係啲客西咯。 西客 多過西同事咯。 你不如講埋佢啲西同事先啦。職場嘅西人先。 我勁多西人。 講下西中啲西嚟聽下先。 得啦，我 compare 邊個比較西先？嗱，近年咧，即係近來嘅阿姐西啊，各樣嘢嗰啲總會有噶啦，總會有啲麻煩嘢噶啦。咁但係咧，去翻我越。遇到最西的人是哪些呢？就是永遠是做 marketing 或者入你公司做 consultant 那些，那些真的很西的，坐不到耐了。我們因為我當時已經做 了，你不如說你做什麼部門？ 我是做 design 的，fashion 的， 簡直是細仇添啦，跟 marketing 是啊。那就他很好笑的，其實我兩份工作都是一個幾主要的，當時在那些在對於公司的牌子來說，咁咧，但係始終我年資唔夠嗰個 marketing， 即係其實我唔夠佢老屎忽啦。係，佢係一個 consulting 嘅形式，但我係一個正式嘅合約僱員嚟嘅。 係， 佢係入嚟踢走我咯。 OK。 踢走我，攞曬我所有嘅嘢，然之後炸曬自己嘅人入嚟。咁我個人就冇呢啲心嘅，不嬲我做嘢就做嘢。咁但係而家即係而家西嗰位係呢人唔係做嘢嘅。佢嚟係玩權力鬥爭嘅。咁而老細係聽佢哋指定嘅，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咯。 咁你老細都西咯，其實 我老細都西嘅，即係其實而家啲人咧，啲老細咧，佢哋真係有多餘錢，你唔知我，所以我點解成日有個口頭禪，我成日話啲人洗黑錢嘅， 即係不務正業，即係 不務正業咯， 份嘢做乜嘅？ 係啊，喺度洗黑錢咯，即係遇過好多啲咁西人，你咪話打工啦，網台界都有啦，即係我都遇過啦嚇，咁樣即係好多呢咁嘅西人。是嚟搶你，即係仲要去玩埋呢啲手段好細啫。即係我諗，可能佢係嗰啲睇，一定係嗰啲睇《延禧攻略》嗰啲 friend 咧。 其實咧，一向清宮片咧都係 provide 呢啲咁嘅人才。 係啊，我又冇睇過，佢應該係好中意睇嗰啲嘢，即係都會講電視劇，講下邊個明星嗰啲。我第一堂講我就拗爆頭，我就唔了啦嘛。 即係冇話題啦，已經。 冇話題嘅。冇話題嘅，同埋佢要炸自己啲僆入嚟，即係覺得自己好勁嘅。我已經炸咗呢啲人落嚟啦。咁我覺得，即係我又唔係話自己好勁，但我覺得，哇！原來呢啲咁嘅人對於你嚟講，你已經覺得好勁。 咁閪招又 同埋閪招咧，就係、是、其實嗰時我有份工啦。咁咧，我係佢咧係有一個叫做一個師兄揾我嘅，咁就佢係負責去做個大佬，應該係喺份工嗰個角色。咁但係佢哋咧就係、是合約形式外判半年簽約，同埋另外一個 marketing 嘅女人嗰、那個肥婆。咁咧我佢就拉，咁我大佬就拉咗入去，我係做我直情係做 我唔記得嗰陣時我個身份係director、design director 類似定係還是 manager 咁樣啦。我記得 manager 先又開始係，咁我入到去做，人工 OK 嘅。咁但係咧，個女人咧就要我哋跟曬啲 marketing plan， 成冇商量嘅餘地。呢啲都算啦，而且我哋呢款唔知點解要俾佢批。即係要過去眼。 creative 都要。 要經佢全部嘢行運經曬，跟住我大佬縮咗啦，龜縮啦，然之後佢直情咧係周圍去同唔同嘅人去中傷啊！大佬話有啲咩衰啊，仲要同我講話佢曾經咁，令到老闆非常之咯，係大仁大義對我，即係總之就係嗰啲，我諗就係嗰啲無線， 即係講住嘢 brief 嗰啲時候有配合嗰啲嘅， 係啊，即係又要大人喺你面前做好人啊！又話我見到你咁樣喺度 OT， 我覺得好心痛，我心都屌你啦。咁樣呢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嗰陣時冇㗎，因為始終你都會打工為咩？你真係愛咩？為錢啫嘛，見人工幾好 ，OK 咁。但係我真係永遠唔知幾點收工㗎。佢走過嚟係 loop 你幾廿嘢，又帶啲人嚟開會啦，因為佢同時又接政府 project， 我嚟做， 即係用咗公司嘅資源。係 啦，去 propose 嗰啲嗰啲叫咩屋啊？貨櫃屋俾政府嗰個嚟嘅，佢、有份投呢單，就係投唔到 嘅。呢啲攞紙巾箱嘅，第時 佢唔會到佢嘅，因為咧佢係呢國語係衰過崔世安嘅，國語唔得，英文唔得，即係呢啲咁嘅嘢，係呢啲廢人嚟嘅、主宰呢啲嘢，咁跟住總之搞好多嘢啦，即係令到你痛不欲生啦咁樣，咁就同埋使到公司好大錢嘅，蝕曬直情咧，佢係令到佢係夠膽用公司出唔到貨啊，即係冇貨賣嗰樣嘢咧，我嚟做低你。係呢啲咁嘅嘢，咁你其實無論幾努力都冇用，你咪同佢戰鬥到底咯。咁最後屘佢點樣踢走我咧？咁就係咧，佢直情即係我哋傾緊新嗰盤貨。嗰啲即係已經好急嘅時候，傾完嗰啲會，佢直唔咧係我三個月夠試用期 ，last 個月佢成㧬唔俾我開會，唔俾我入去開會， 即係架空咗你。 即係架空嗰咗，不嬲佢慢慢架空嘅人，直唔俾我開會。咁我大佬當然 咩咪講辭職啦， 我冇講辭職嘅嗰陣時，我覺得做乜嘢要我辭職先，係咪先？咁跟住個 CEO 就話入房同我講下。其實如果嚟到咁，大家都唔開心，不如你會唔會考慮走？我點解要我走先？咁跟住佢話即係我最多又同你坐喺度嘅啫嘛，係咪先？我冇嘢㗎，我又唔會覺得我揸唔到個權，我要喊大佬咁大個人，我做乜要我走先？咁啊，咁我哋賠償翻俾我，咁好啊。你賠俾我咪走咯。你唔賠會唔會要我做乜？我要辭職走？我做錯咗啲乜嘢？咁樣即係其實冇人鬥得過佢嘅。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呢個世界有人咁惡嘅，已經係。是很病態，跟住我去到第二間公司，咁又係有另外一個 consultant 嘅，咁佢個身份就係一啲類似，因為我係做做我都有一啲 technician 底噶嘛做嘅嘢，佢又係做嗰佢嘅專責做嗰啲嘢，而係嚟拗錢嘅。我老細已經俾佢一次一次搞到好嬲，但係都仲好聽佢講，唔知點解，即係咧老細全部鬼上身咁，最後尾都係。又是被人整走，總之就是最麻煩就是這些 consultant 啊這些這人。 我解釋這件事給你聽，就是因為有些人呢他將所有精力呢集中去討好或者去洗一個人腦呢，那他其他的人不用理你感受而已，所以總之成功搞定了老闆之後呢他就為所欲為，即是你說聽例如你說入自己的人啊，還是不知道弄權啊，總之即是我有經驗呢，就是可以拎埋頭先那個那個話題一起 merge 了。 好， 是這樣的。就是呢，我曾經呢你說三不識七的人會交友咁樣呢，我有一次三不識七有條女打嚟呢，就話認親認戚呢，就話自己係唔知邊個契妹喎。咁我從來冇聽過嗰個朋友個契妹嘅。咁呢但係呢佢又講到呢，喂又即係講到好熟咁嘅，喂 Gary 叫我打俾你，或者即係呢都係行家巴巴巴巴巴講大輪。我咁點呢，他說呢我聽日想邀請你去一個早餐會一個 party 咁樣，咁我以為 Gary 都會 好貴 呀， 啲早餐會 好似唔使錢嘅，第一次就 入會呀嘛， 係啦，咁去到呢咁原來呢就 Gary 唔喺度，咁呢原來仲係最鬼憎嗰啲呢，唯一個圈呢就自己 sharing， 自己present 自己做緊啲咩工作。咁原來嗰個就係一個商業嘅會議嚟嘅。咁就我第一次咧，就同一大班完全三唔識七，一個人都唔識嘅地方咧，就喺嗰度，好似啲戒毒啊、癌症啊嗰啲，睇西片咧，咪寫個圈喺度講嘅。 外國嗰啲啊， 講自己嘅感受咁樣嘅， 但係佢哋唔係生 cancer， 純粹介紹自己。 純粹係個生意會嚟嘅。咁原來咧，佢嘅 theme 咧就係咧一個生意介紹會，所有人咧嗰四廿個人咧都係嚟自唔同行業嘅。咁我已經去到一半啦，已經想走噶啦。有啲啊，哦，我就脊醫嘅。咁咧，任何背脊我都摸過噶啦。咁咧，我咧， 恐龍嘅背脊摸。 我最出名咧就係咧，就令到人哋開心啦，同埋令到人哋百病全消嘅。咁咧， 你咪斜骨嗰啲咁嚟嘅。 咁咧，即係另一個咧，啊，我做裝修嘅。咁乜嘢豪宅我試過裝修噶啦。咁咧，我好有熱誠，我有愛同埋責任，即係類似自己 present 啦咁樣。咁啊，到我嗰陣時，屌，我真係好秒撚到爆喎，真係。你是不是很冇癮先？ 好冇癮。 嗱，我想走，本來想走嘅，但係嗰啲氣氛令到你走唔到啊！因為咧，即係人人都盯住，個個都喺度殺熟咁啊！啊，你好，你好啊！即係握曬手，揸曬棒。 你咪食花生嘅諗住。 我諗住我已經燥燥地嘅，諗完講完嗱唔走啦。點到我講嘅時候咧，我就拍嘢嘅，咁咧就入咗唔知幾耐咁樣，即係好撚臭傳。我咧多媒體出身嘅，咁咩多媒體咧，即係講到好撚大啊，即係當玩咁樣。 佢都係吹嘅啫嘛，你咪當吹咯。 反而我原來我吹嘅嘢係真嘅喎。因為我自己都冇留意，原來我做咗咁多嘢嘅，即係我做咁多嘢都仲係坐喺度同你吹，即係冇成就啦。咁點解仲有人信嘅咧？咁樣，但係點知咧吹下咧，去到我隔一個。佢話啦，就係正想揾啊呢位譚先生嗰啲，咁我就係做媒體嘅，咁咧我以前喺英國就做生意嘅，咁翻嚟咧就正想咧，即係借呢個會嘅機會咧，識一啲啱嘅朋友，咁咧跟住咧就完咗咧，我撇個職撇，點知個老坑咧，佢喂，我哋食餐飯咁樣，點知食完餐飯咧就介紹佢公司，就我公司想收購你公司啊，我屌係咪真㗎？我即刻咧反應啦咁，咁但係咧呢、這個故事衍生咗頭先我哋第二個話題咧，就係咧去到一間公司，當初我聽嗰個人講咧，好似好有前景啦，但我就覺得好多嘢都唔 work 嘅，咁我就直同佢講啦，因為我咩都冇，即係又未簽約未成，即係同即係我當係做你 consultant 咁樣講完之後，我話唔 work 嘅咁樣，所以講咗好多唔 work 嘅俾佢聽啦，咁跟住話啊你。見到咁多人唔 work 就啱啦，咁你嚟幫我啦要，即係講到去衝一拳啊，即係你諗住彈佢嘅，但係點知咧，即係潑佢冷水嘅，點知佢又衝個拳俾你啦，就話啊，你就係應該幫我啦，咁我咧就好想搞到香港呢個媒體咁樣，咁啊，咁聽下個條件先啦，點知開個條件就非常 OK 喎、啊，咁啊真係咧反應，我就係半年咧就買咗身俾佢。不但只買咗個公司，用一個價，即係其實諗翻起唔係好高啊！但係當時咧好窮，喂發達佬買曬嗰啲已經冇乜用嘅器材，咁就俾曬佢。咁咧跟住咧仲每個月有人工嘅。咁我個職位咧就係 CD 啦，Creative Director 啦，諗住發達啦，你做 Creative Director 都幾大權噶嘛。哇！點知做下就發覺超級唔對路啊！因為咧佢半個 partner 咧就是、大陸人嚟嘅。上海人嚟嘅，咁如果 day one 咧，嗰條友同我傾咯，咁啊傾都唔會傾，但係揾咗個好慈祥嘅老人咧，就喺英國翻嚟， 慈祥嘅老人， 即係佢兩個一個 partner 咁樣，都好對路嘅講嘢。咁於是乎咧，我頭先講啲西人咧就出現啦。咁原來咧，佢哋做生意咧，成班人佢都唔識，佢用一個恐怖嘅平衡咧嚟平衡呢班人，權就個個一樣權嘅，即係話你又可以 turn down 佢啲嘢，你又可以 turn down 佢啲嘢。我諗下，即係佢又梗係著數啦。佢完全冇一個人可以搞到佢盤生意。咁後來咧，我發覺最閪嘅人咧就係你頭先所講 marketing 啦，同埋一啲HR 嗰啲人啦。即係我請人要經佢，因為我要請隊兵，請兵翻嚟噶嘛。即係咁，所以咧，即係好多阻撓啊。雖然後來我 find 到我人工係多過曬任何嗰啲人嘅。即係嗱，如果你用一個人工最高就代表最有權力咧，但係錯嘅喎。人人都走嚟搞到喎，咁我出啲咩出品咧？有啲唔撚識嘢嘅 marketing 嘅人咧，就走嚟要你整過。哇！即係佢心諗你冇權叫我整過喎，咁咧但係佢有權督背脊，就叫即係令到我 有壓力。 啱我去講啦，人工最高嗰個唔係最大權。 係啊，咁點知咧？我有一單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嗰啲黑人真係傻閪嚟嘅，簡直係，即係有權力，即係我喺眼中又蠢又惡，即係不停咁樣崩潰咗，歇斯底里咁樣同你要同你反面，因為你啲嘢唔得，我所以我唔俾你出咁樣。 係啊，好癲㗎， 係咁啊！舉一單例就喺戇鳩度咧，咁大家都知道雷達標即係 Rado 嗰個牌子，人哋成個 team 都係全黑，人哋黑搪瓷，成個標都係黑色嘅，人哋個 brand 係咁樣嘅。咁我做一個媒體嘢咧，就係去一塊半透明嘅嘢喺埲牆度，我諗早十年喺度流行嘅，就有個好勁嘅 projector 打落塊玻璃度，咁咧啲嘢行過咧，佢有 interactive 嘅，咁我係做呢一份嘢嘅。咁咧，人哋個 brand 係咁啦，咁你個投射可能某程度某啲場景之後係唔夠光嘅，咁其實唔夠光係死症嚟嘅，你啲 projector 遇著咁強光係死梗噶嘛。咁咧，佢要逼我咧整光啲喎，即係人哋成個 art direction 係黑嘅，我點樣整啲灰色又唔通？即係唔 make sense 噶嘛。咁我唯有教到個 contrast 好勁啦，因為我設計到行過嘅時候。有個閃光，即係嗰啲 fling 一聲，你埋 effect 咁樣，人哋哇夾一夾咁樣，我已經很好啦覺得。但係佢話我唔中意咁黑咯。哦，你唔中意黑，你同雷達標啊 director 講咯。咁我跟翻去做，咁正常噶嘛。咁佢發神曬爛渣咧，又話、哎、我哋啲嘢 set 唔到，因為佢啊，因為啲嘢太黑啊。咁撚樣開會講喎。 咁你話你咪同嗰個人講？ 咁你係咪 short 㗎？咁一定係有啲人就調停㗎啦。咁但係咧，總之一啲好平庸嘅人咧。就又可以左右到你嘅 design 或者你嘅嗰個專業嘅話咧，真係猛撚到我咧！我踏入到第五個月嘅第一日，我即刻辭職嘅，因為要一句通知，即係我就真係冇你咁好戲嘅。即係其實我應該等佢賠應該好啲嘅。但我因為我就係因為半年咧血壓飆升啦，個身體越嚟差啦，食嘢又食唔到，瞓又瞓唔到，壓力好大。 喂，其實咧呢班仆街咧全部都係共產黨嚟嘅。佢啲 end up 咧，呢啲人全部都係奶共鞋底嚟㗎，係 嘛？ 都係做緊呢啲嘢。 唔係，其實以我所知咧，就唔係老細不務正業咧。後來做下就知啦。佢根本就唔想我哋啲嘢出貨，佢不停咁去搭個雞棚咧，不停咁運作緊，就等下個傻仔咧走嚟買咗你間公司，咁佢就完成。咁我就天真得滯啊！即係老實講，你要我做演員，你咪早享咯。 係咯。 點解扮到我同佢哇黑色冇錯？黑色都係256個 level 嘅，咁你要邊個？我哋一齊研究。即係你大早 灰色一日50% 先。係你大早同我講我一個演員咧，我真係望興。 而家好多啊！我諗其實你啱啱講得咧，都似佢哋係會係咁樣咯，想搭個雞棚。 係啊。 跟住買好多單位嗰陣時，我嗰個大陸老細嚟㗎嘛，第一間買好多單位，跟住第二間就大公司啦，香港聯乜集團咁樣。咁就嗰、那個就冇得講啦。 即係我覺得就係溝通問題咯。假如你 day one 你同各位講嘅，你要好充分咁合作嘅、我哋只不過係咧想另外一間公司嘅 profile 好勁嘅，咁冇乜所謂啫。但係最慘咧，我就蠢，即係少打工咧、我睇唔通呢啲咁嘅職場咧嘅文化咧。咁我一路自己好撚猛喎，搞到自己又瞓唔到，睇心理醫生咁就係、即係好差的 身體。我最揦嬲咧，我嗰時點樣？我嗰時真係抑鬱啊，日日喊住翻工啊，翻落去。咁跟住，同埋你做到嗰啲位，你要揾份工其實好難嘅。咁我上面已經俾老屎忽坐曬喺度啦。咁你都唔多唔少都覺得，我如果繼續喺呢行做落，我都有個機會做到屈啦。咁跟住嗰個介紹我入去嘅大佬唔理我啦，即係我會傾一傾啊，睇下點樣拆咧。佢話點傾啫？而家都冇得好傾啦，佢咁樣即係完全我係無助嘅嗰個位置。咁跟住佢同我講，佢話之後同我講話，其實咧你咧有時唔可以太過感，即係佢知道我做到抑鬱，你唔可以咁樣咁感情用事嘅。 即係我哋呢啲人都係有個 太過感，你有時個人太過重感情。喂，大佬！因為你不是而家咁樣，你賴咗隻鑊，你唔執翻啲手尾，你就走嚟賴個人重感情。大佬，我唔同你咁，你可能已經一早揾咗錢半上岸咁滯，你可以接第二個 project， 但我唔係嚟噶嘛。我俾你介紹間公司請咗，你而家咁樣話我，連我條僆都同佢講，我覺得你嗰個介紹你入嚟嗰個大佬好應該俾翻個交代你咯。即係僆妹都識講呢啲嘢啦，即係而家係好多。人咧係好啦，撲街。 唔係，即係所以覺得咧，嗱，好彩我哋呢度嗰啲多數嘅網友咧都係比較年長嘅，即係奉勸下打工嗰啲咧， 即係你喺你嘅專業範疇咧，你必須認真。 嗯。 咁但係咧，你有啲人事上嘅關係咧，即係例如我舉個例咧，即係如果我大咗，我將啲精力去探討下究竟公司係點運作嘅時候咧，即係我而家老咗，我就即係馬後炮啦。 嗯。 即係我當時我仲唔識得睇呢啲啦。 嗯。 根本上使鳩理佢咩？即係佢一你應該晨早觀察間公司咧，佢幾緊張你做緊嘅 work。 嗯， 係咪幾？佢破壞嘅時候，佢有冇考慮過你 work 做唔做得到嘅？即係其實你從呢一個角度已經睇到佢係重視緊啲咩嘅時候咧、嗯，即係你交氣都好點都好，你 hea 做又好，即係其實生存到你又唔使死，我覺得去到呢個階段就 OK 嘅。即係覺得呢啲公司跟住嘥青春嘅，簡直係，即係尤其是大陸人搞嘅一啲expand 得好快嘅公司、 啊、 全部我夠膽講都係呢啲揾笨柒嘅公司嚟。咁我嗰陣時嘥咗咁多精神。譬如甚至乎嘥咗感情咧、 嗯， 我覺得真係好唔值得咯。咁通你又冇呢個問題啦。 你翻翻轉頭，頭先有個 point 咧、嗯，就係、是、話有啲人咧，就純粹係冇料到，但係淨係識得擦老細鞋，就乜都搞掂曬咧，係有過呢啲人。 係係。 隔離部門。 係。 最尾成個部門俾人。 哦。因為 消滅咗。 你呢啲天地有正氣咯，咪 成個部門被消滅了喺一瞬間係。 不過咧，我聽講咧，通理咧有個優點、優良傳統咧，係從來唔炒人嘅，係咪真嘅？ 我諗近年應該有啲轉變啦。我離開咗，聽到啲嘢就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咁。即係簡單啲講，我哋以前係有多啲人情味嘅嗰個年代。咁但係我諗近十年啦，應該就有啲轉變咗，或者架構上嘅轉變咗，所以。分人情味係少咗嘅，即係以前有啲嘢有情講嘅，我知道。我知道而家未必有，係啊。 嗱， 即 係我識一個咧，你以前通理嘅經理係個 band 友嚟嘅， 嗯。 咁而家做咗經理啦，咁邊個就唔開名啦。 嗯。 咁我記得佢曾經咧都試過一個交叉點咧、嗯，我嗰陣正值就同佢夾緊 band 嘅。 嗯。 咁出邊有啲好嘅 offer。 嗯。 咁究竟係咪通理做咗出去搏咧？咁咧佢咧選擇咗出咗去嘅、 嗯， 因為咧，因為我特別有個資深嘅吉他手咧、嗯，老嘢識曬通理啲人嘅，佢同佢講，佢話而咧通理咧，你做到而家呢個位咧，頂窿升埋經理咧，咁你一世噶咯，你完全唔知道外面個社會、外面的世界係點嘅，咁你應該咧即係掌握個機會出去闖下，咁咧話唔定你第時咧。即係可以翻返去通理做，會有得升職或者做第二個部門開肯。佢話，咁咧跟住咧，佢出去做咗一輪第二啲工作啦。咁、 嗯、 果然真係幾年之後咧，翻去就即刻升咗經理。 嗯。 咁所以我覺得通理琴晚應該係人情味幾濃嘅一個公司嚟嘅，我估。 咁、嗯、但係問題就係近年就唔清楚係 嘛？ 係啊。 係咯。 但好得 因為啲 animal 作主啊嘛，而家 唔夠膽講啦。但係好得意嘅，我覺得呢個地方咧係一個。我形容為一個好獨立嘅生態球， 係係， 佢自己有自己一套所有嘢，未必需要同出邊接。 啊、，exactly， 你講呢樣嘢又 佢自己可以搞得掂。 係嗱，你又 trigger 咗我一個記憶啦，即係其實做節目咧，好似催眠咁，即係好多嘢你一 撩翻起， 一世都能唔記得咗噶啦。咁有一次咧，就係、是、我嗰陣時啱 stage two 咧。即係平地一聲雷嘅、 嗯， 可以話，因為冇人搞呢啲嘢。 係你係真係第一個搞喎。係 啦，咁咧就影響到咧通理琴行個老細咧，我唔知邊只 animal 啦。咁咧就亦都想喺自己公司嗰度、哦，你記得 啊？係啊，我知你啲。 啊，係啊，你嗰陣時喺我嗰 城。我嗰邊嘅， 係啦， 我嗰邊嘅嘢嘅。以前 係。咁咧跟住咧，我點解會知呢件事咧？原因咧就係 Black Magic。嗰間公司咧，即係我個 cam 嗰間公司咧， 邊度肥咗？ 咁咧嗰陣時，因為佢係窮人救星嚟噶嘛， 嗯， 即係用一個平嘅價錢去做 broadcast， 咁、 嗯、 我有我做 live 一定要幫襯佢啦，咁、 嗯、 點知咧嗰、那個代理咁巧就我舊老細嚟嘅，咁、 哦、 咧就佢曾經有一次我上去公司度詢問嘢嘅時候咧，嗰、那個新加坡總代理嗰條友咧就啱啱喺個鋪頭，咁咧佢亦都好有禮貌嘅，即係我舊老細。就介紹啊，探長都係玩開呢啲咁，大家依稀有個印象就認識咗嗰個人啦。咁、 嗯、 點、 嗯、 知咧，識咗識完之後搞個 stage trip 更加識我啦、嗯，因為嗰個新加坡嗰個人都有睇 stage trip 嘅、嗯，即係亦都 respect 嘅、嗯，即係照佢咁講。咁、 嗯、 因為梗係啦，用曬啲架撐，咁有一個 showcase 噶嘛可以。咁、嗯、點知咧有一次我上去換嘢，因為我買一個 HDMI 轉頭咧、嗯，即係轉另外一個 signal 嗰個頭咧、 嗯， 就唔知壞定唔好，唔識用啦。咁、 嗯、 上到去咧，咁跟住即係當時咧嗰、那個老細咧知我係邊個，但係咧、嗯、我 skip 咗啊，因為嗰陣時未介紹，嗰次先介紹啊。 咁咧跟住咧，老細咧就話咧，呢個咪就係 stage two 嗰個探長咯。咁跟住，哦，你就係嗰個探長啊咁樣。咁跟住話係啊係啊，點啊點啊。佢話跟住就再詢問我舊老細咧，講唔講得俾佢聽㗎呢啲？咁個舊老細，哦冇所謂啊，都講俾佢聽啦，我都會講俾佢聽嘅。佢話頭先佢專登咧，嗰只 animal 咧就就派一啲人咧揾咗 source 咧，就點樣可以做翻 stage two 嗰啲嘢？ 嗯， 就揾咗個新加坡嘅總代理專登飛嚟香港，就又要幫佢解答問題，因為以為一單大生意。 哦， 咁於是乎揾咗，然後啱啱 買錢就肥仔。 係啦，佢啱啱咧就去完通理見佢，咁跟住翻嚟同我講，但係唔知點解巨細無遺爆曬俾我聽。佢話其實佢係咪唔識咩叫 broadcast 㗎？我話唔知，我唔識個老細，因為我話點解咁講咧？佢話咧佢要我 set 台機俾佢，有曬電腦，有曬 interface， 有一 cam 就 operate 嗰個友咧，可以閉路電視咁樣撳就得㗎啦咁樣。咁跟住佢就同阿 Animal 講，你話唔得嘅話，你有個導演，有個監製先可以，即係你 call 咩 shot 咩性，全部都係要有個專業嘅判斷㗎嘛。咁咧嗰個老細就話咧，即係 Animal 咧就話咧。我哋通理人才仔仔咁多員工，求其一個錯兩都得 ，set 唔 set 得到呢壇嘢咧，就係你嘅責任，就唔我嘅責任咁樣講。哇！屌呢啲咪老細咯，撲你個街。 可能你講呢單嘢係我以前老細都唔得嘅，似係啊，真係。 似係嘛？即係係吻合啊。 啲霸氣。 咁佢唔了解嗰樣嘢點做，又想做，咁但係最尾咪。 但係都做到喎，好似最後。 有冇做過？ 因為嗱，有一次 好似 我有一次行我海城咧，我見到 set 曬 cam 啊。 嚇係咩？ 即係有埋。 我海城有個所謂嘅 band room rehearsal 人人 搬 屋，人 才仔。其實我 set 嘅當年，起壇係我 set 嘅入邊啲 audio 嘅，係啦。 咁啊，點解又唔得？ 咁 cam 嗰度我就冇見過，我就唔知啦。 可能再後期啲啦， 再後期啲應該。 咁咪就係變咗原來咧，一個老細嘅眼中咧，佢要啲夥計。做一樣嘢就以為有錢，即係你做唔到係你嘅問題，即係佢哋係咁樣睇嘢嘅，其實香港咁變咗咧，即係難怪咧，即係最尾都係得翻一個人做，即係會做呢啲嘢咯。因為其實我都見過好多唔同嘅機構，我甚至乎咧，我試過嘗試去 sell 我啲 content 啊，即係譬如我啲 band 上嚟教完啲 band， 我諗過一個諗法咧，就係叫做stage to light 咧，呢個 plan 就賣俾嗰啲琴行，其實嚟去得柏斯同埋通理啫嘛。咁當然唔睬我啦，但係其實我諗個 plan 係無敵嘅。嗱，我負責製作，我揾埋 band， 你完全冇行政嘅問題。咁只不過個 skin 係用你 Tom 呢個 skin 嘅 content 我賣俾你，你就播就 fit 俾你就係咁啦。喂，但係佢竟然唔接納，仲要自己人才仔仔個個都做到咁樣，以為咁樣咯。 冇財大氣粗嘅時候，你就會覺得我都做到，使乜靠你啫？可能係咁嘅心態。 咁你諗下，香港連一個 stage 都生存唔到啊！你諗下幾撚可悲啊！你仲學人哋好似外國個都夾 band 嗰啲人咧，唔知點解成日都崇英乃美親西噶嘛？即係覺得外國啲嘢一定好啲噶嘛？但其實唔係冇理由嘅喎，人哋不停咁做到，連人哋木嗰個牌子個 synthesizer 咧。佢都係後來有 stage two， 佢又有一個 mood 嘅 studio 啊，唔知你知唔知？就係即係個模式同埋個規模同我哋一樣嘅。咁但係 即係 mood 間廠自己有個 studio， 係啦，就揾一啲 indie band 嚟，咁咧就所有嘅琴都用曬 mood 嚟玩 live， 睇翻個 mood studio 啊，好撚正嘅咯。咁咧我真係一睇翻咧，我就有啲感觸嘅，就有啲 MOOG， 咁佢有啲 stage two 嘅影子咯，我覺得。咁但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全世界都需要呢啲 platform， 但係偏偏就係香港，連佢係唯一，即係唔係通理就係柏斯啊！你唯一啃得起，你都咁求其做咧，我覺得你好死啦！即係我覺得就係咁樣做嘢咯。咁所以咧，佢生產到一啲咁嘅職場嘅西人咧，一梗嘅喎，因為你要迎合老細嘅品味或者嘅常識啊嘛。咁所以咧，即係我完美解答曬咧，究竟香港打工啲人點解打到咁撚閪嘅咧？真係唔係冇， 而家個趨勢係咁嘅喎，你真係打親工遇咗啲人係咁樣，真係唔多正常嘅喎。 係， 成座山嘛。 又係又係講黑客嘅，唔係屌，我睇到黑客個字就係睇呢個留言嘅。 聽嘢。 Jack Music M B 鄧模式未聽過通利琴行首歌 ，Chris 唱通利會否做得耐啲 sales？太古城中心通利各班走曬 ，Jack Music and B 鄧模式問的名句。 故事来自远恨，远恨也得讲缘分。大力水手即789神野猫食紧乜？个样好知名啊！ 芝士干啊！ 大力水手789挪。 啊，鱼皮。 Welcome Charmy update earth 你讲完更唔敢入 片条。系啊，唔好入住啊真系。 中行乐器牌子选择太少。去日本买好过剥只虾俾人睇傻希攻略变傻希系好合情合理。人力监制探长同嘉宾主持好 ，Jack Music MB 邓模式要学趁早抽身。 系啊，冇错。 人力甜共甜的大多到时会抽筋的一天。 即系点啊？系咪一歌词嚟嘅？因为咧啲香港啲 pop 嘅文化真系好鬼脱节嘅。喂啊 ，Dilbert， 而家先嚟啊！你讲早晨。喂，咁今日咧，其实我哋今日咧话题非常之充实啦，又讲个傻希攻略啦，即系职场啦，又讲咗 傻希 猪扒十一餐啦 ，Google 食十一餐 猪扒十一镬啦 ，Google 仲讲咗呢个 haters 啦，同埋呢个食嘢嘅问题啦。咁啦，又真系又翻兜翻食嘢咧，即系我就突然间谂起啦，要复一啲人，即系有啲有其实有好多网友都唔耐烦噶啦，屌你使唔使碌成世啊？喂，但系唔系我想讲啊，系嗰啲 haters 唔放过我啊！即系我仲新鲜地今日先收到一个留言，所以我有感而发。咁咧亦都冇情绪摆落去嘅，即系可能吊嗰把声同埋讲得好大力，即系等于啲人唱歌三连音嗰个情况一样嘅啫。 三连音， 咁咧，即系我真系好注重咧留言俾我嘅每一个人嘅，甚至乎咧即系 live 嗰啲，咁所以咧即系好捻烦嘅，咁但系咧我希望咧大家高抬贵手咧就唔好再即系最尾一句结案陈词咧，即系好冷漠嘅，只要你唔中意咪慢慢听咯，真系即系衷心嘅呢个真系。即係唔好再煩我咧，即係我亦都另一方向諗咧，就係、是、即係你咁嘥時間咧，你覺得好撚煩、好撚憎，你都仲留言俾我咧，即係多謝埋今次啦，即係我再唔想再多謝或者再提出呢個食嘢呢個話題咯，就係、是、 你叫佢放過自己啦， 係咯， 放過自己， 放過自己啦， 係咯，但係最慘， 唔好再提啦， 最慘有啲咧空降嗰啲咧，即係我頭先已經聲淚俱下咁講出我食嘢嘅初衷啦，因為當時咧我翻工同放工嘥兩個鐘頭。翻到屋企要招呼大家，冇時間食飯。招呼完大家先食飯咧，又餓到胃痛，同埋瞓唔著。咁我即係俾啲面啦，喂大佬，即係咁樣嚟做節目咧，即係都係為咗大家嘅啫，真係。即係仲俾你咁樣喺度幾吉吉咧，即係唔撚興就假啦，老實講。 咁如果無線新聞廣播嗰啲食嘢，你又接唔接受？ 好啦，問一個咧冇 virus 嘅新嚟嘅朋友，佢叫咩名話？ 阿 Phil。 係阿 Phil。喂，我問你一個問題。 入鏡啊！ 你企喺度話都得嘅。 嗯， 好。問呢個問題，你好客觀咁樣作答。你啊，假若咧睇無線新聞咧，發覺嗰條友咧一路報新聞一路食嘢，你接唔接受到先？ 我新聞接受唔到。 係啦，冇錯。係 啊。 咁假如你睇九吹廿四嗰個一路食嘢一路做，你覺得又點先？ 我問啲啦。 問啲啊？嗱，冇錯。 其實有咩食咗？佢話你一路講嘢冇一路食。 啊，嗱，呢個咧就係客觀嘅情況啦。咁我都係覆嗰句啊，未咪撚睇咯，屌！ 係啊，所以唔刪咗過嚟咯。 咪係咯，刪咗咪過嚟咯，睇現場添啊，仲要。 你似我有恐陰症。 不過你嚟到咧就，你嚟到啲嘢食完啦，屌！益唔到你添啊，仲有。喂，咁咧就係咧，即係我都明白嘅嗱，問心即係嗱，我嘗試抽離翻一百尺啦，即係覺得食住嘢嚟做節目咧，就的確係幾唔禮貌嘅，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嘅。咁但係問題，我呢個唔係節目嚟噶嘛。我唔係上 lecture， 我唔係報個新聞。 其實我哋係 live 俾你睇，我哋吹水啫嘛。 即係我多謝嗰位朋友真係抬舉啊！即係當我係無線新聞喎，喂大佬，即係無線新聞，你知唔知開支幾大？一得集，即係你要咁樣諗先，即係凡事都向別人嗰個體諒，同埋我哋呢、這個只不過想一個幾條 friend 或者一個同你吹水，我將嗰個 moment 帶到你眼前。即係我如果講你咁樣講，你都仲係唔接受嘅話咧？都是叫你睇返老少嘅就真係。 即係調返轉，如果你落去酒吧食花生飲啤酒，咁你個 friend 食嘢，你唔會叫佢話你唔好食嘢住啦。 或者食嘢唔好講嘢囉，我唔想聽你咀嚼聲。 又嗌個嗰啲咩燒燒魷魚，跟住你又鬧鬼佢咁樣呢。唔係 啦。 唔會㗎嘛，即係要明白嗰個性質係咁樣嘛，呢、這個節目。 係啦，即係佢唔明囉，明顯。嗱，我唔明，我已經講到你明，即係如果你唔接受嘅話，都是那句啦，不如你玩啲冇節目嘅，唔係冇食物嘅節目睇咯，好簡單。 冇食物嘅節目， 冇食肉， 冇食肉嘅節目，係 咯， 唔係對住你 咧。好啊，咁啊，我見到大家都死曬蟹咁樣，啲咩想點啊？即係屌你又講，屌走啦咁樣，睇下咪走咗好多先。 上曬牀瞓覺， 睇下咪走咗先。哇！仲有110多人，都少咗好多噶啦。 其實今晚好少人啊，可能見到我哋 hater 上嚟。 係啊。其實我話 hater 上嚟應該好多人噶， 可能平時有40多個係 hater 嚟嘅。 今日幾多 hater？ 等下睇下先。 17個 hater。 留言就係 hater。 睇下先。 7個 hater。 哦，9個真係少喎、啊！點明顯 你呢人睇唔同咯？ 好明顯你兩個就係啦，一上嚟少咁多，你17個嘅。 唔知咧， 我咁你个 update 咧冇理由少咗噶嘛？ 17個 hit， 平时几多个 hit 啊？ 负得正啊嘛， 平时都系10個到啦。 系啊，今日多咗啊。 系啊， 我负皮， 我负皮 啊！而家睇到负皮我。 喂，咁啊，仲有冇特别嘢要补充啊？ 应该可能 hit 咗我哋啊！如果你唔想嚟咧，我唔想嚟啦，而下次你上嚟睇下会多定少？ 我应该黑人真啲嘅。 系、啊，我哋听咧有个玩法咧，我哋做。即係加唔到氣啊！即係所謂欺負我噶嘛，欺凌噶嘛，點欺凌先可以？ 係咪食嘢？你咪喺度買曬啲嘢俾我食，咁變咗我哋好似嗰啲牛頭馬面咧，上嚟捉嗰條友咧，跟住咧嗰啲屋企話：你唔好俾佢捉到，塞啲雞蛋落啲酒度，等你飲飽食醉過嚟，咪喺度飲飽食醉。 所以唔欺係咪？ 欺你唔落喎， 欺你 唔落。唔係，其實咧，老實講啦，有亦都唔少朋友咧，即係覺得同我做朋友係好大成本嘅。因為有聽你講啲好直率又有攻擊性嘅嘢咧，即係有時即係賓客人嘅賓客碗啊，即係有時講啲好鬼中性嘅嘢咧，即係如果講中咗佢咧，佢好覺得你攻擊佢，即係我亦都唔係希望人都強大到咧咩都唔係講自己，但有時我為咗自保精神病發作，即係心境開朗同埋減少抑鬱的可能呢，我往往都我成日對自己都是這樣的，即是抽離100個身位咁樣照屌自己咁樣，即或者我見到一啲嘢咁講，咁樣呢你係無憾的，你做人做到咁樣原因就係、是、即你樣嘢都假惺惺咁樣見到啲嘢唔敢講呀、啊、即係對自己的身體真係唔好， 咁就係 咁，所以呢我係因為自私呢，我就唔撚理人哋感受呢，我好強力咁樣做呢樣嘢啦，咁所以我選擇喺網台咯，因為大家素未謀面噶嘛，咁佢個殺傷力係咪最少先？咁但係咁樣都俾人咁樣欺凌喎。 屌，可能係你啲舊啲舊嘅冤 家、 啲親家。 但係啲親家就我得多人聽你嘅節目咩？好聽咩？啲 人 都自戀咁樣。 親家發咗咁，可能請啲人嚟撳兩粒掣。你估好似你咁咩？買翻自己喺度自吹喺度講。 哇！如果咧，即係佢能夠咧出到一啲分定咧，咁啦，我都榮幸嘅，真係。 你都可以試下喎。 係咯，喂，咁阿陳英包仲有啲咩職場嘅？ 冇啦，慘痛 嘅 聽 但其實咧，我好其中有一朋友迷失咧，或者好傷害後遺症咧，我就好唔想講嗰啲負面嘢。唔知道有冇留意咧？我未搬嚟呢度之前咧，我係好負面嘅人，即係樣嘢都好少少嘢屌曬老尾啊，自怨自艾怨婦咁樣。 你而家都係啊？ 而家唔係，而家好開朗喎。你而家覺得係咩？ 而家開朗住喺度怨啦。 開朗嘅怨婦。 開心嘅怨婦。 阿貓仔會唔會踩到撳到啲？ 係啊，你唔好搶喂。係咯，喂咁啊，不如表演食埋個橙啦。 唔係，冇啦，好飽啊。 睇頭。 哎呀。 睇啊，唔係啊，因為。點講？而家開心咗嘅係，冇以前咁怨嘅，要揦口揦面嘅嗰陣時。 你啊， 你 啊， 啊 哦係咯係咯，唔係因為最主要身體又唔好啊。 係。 不如問一下啲客觀嘅網友咧，即係而家嘅怨婦嘅程度咧，譬如當係舊年同一時間啦，或者前年啦，10度，舊年係幾多度？今年係幾多度啊？不如問一下。不過如果冇人答咧，我就走啦，因為咁都唔答，即係反 十度。舊年係輕度，今年係重度啊！你十度噶啦。 怨婦。 怨婦。 係啊， 我又唔覺得好怨婦。如果今日。 唔係，你係照講出嚟嘅啫嘛。係 啊，其實好直率咁樣講咧。 你睇百老匯嗰啲講講下都怨㗎，百老匯第二中心嗰啲。 哦，咩啊？ 第二個台。 Boom Radio 啊， 哦， 一個新的 新比 嗰 個台啊，新比做嗰個， 新比有份做啫，我就冇聽佢，佢哋都成日喺度鬧嘅，唔係你有時鬧下好啲嘅，即係譬如我都話點解聽你節目咧？ 係 sorry， 係做到有時做嘢做到好攰。你已經不想寫嘢出嚟鬧，你不想諗啦。見到啲嘢都要消化一大輪，咁咪聽你咯。咁你又幫我哋鬧曬出嚟，咁抒發咗。 哦，即係當骨師。 當骨師啦，技 師， 當你技師嘅咋，其實 就係 俾八蚊十蚊骨師。 所以咧，我亦都有你同一個感受咧。 代資。 所以為咗專係同你拗頸咧，我專登唔做技師咯。 唔 係技師。不如下次開始咩都賺啦。 嚇，咩都有咩讚一樣啦， 咩都讚啦，即係你明唔明啊？梁振英啊，哇，梁振英好啊， 梁振英好， 因為咧佢令到咧香港啲市民咧，即係徹底咁樣忘記英國年代嘅政府俾我哋嘅好處，咁所以咧令我哋更加了解共產黨咧，因為唔使硬食無端端，嘈一聲1920、1946年咁樣變咗 take over 咗，咁啊俾一個階梯我哋咧適應一下。有一個共產黨管治之後的恐怖的地方，我覺得這個是過渡期來的，所以呢梁振英呢就是香港的民主之父來的，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民主的聲音呢就不會更加大聲，那你就叫讚咯，這是不 是真的任你噏的，這些 任噏的曲又噏到完， 完 那有沒有駁先， 咁冇得駁的，很多東西有很多不同角度的， 哇，這麼作狀的這個人，佢眼神都作狀埋，佢手咁樣半隻眼咁樣咧。 唔會咁嘅咩？平時 咁我睇唔到咯，佢唔會咁嘅平時。 哎呀，點解會咁？佢 係見到有新人嚟咧，即係佢唔係咁。 賣 萌 賣萌啊！ 其實係霸地盤啊，即係貓嘅眼中咧，人都係一個地盤嚟嘅啫。 霸我咪好咯。 係啊，冇錯，真係 多謝你啊！ 所以阿 Nana 咧真係大玩家嚟嘅，我識咁多隻貓咧，佢真係最識玩嘅。嗱咁咧，即係譬如仲有啲咩讚咧？不如大家臨收工之前咧，都讚一樣嘢啊！ 讚咩？ 有咩值得讚啊？ 讚啊！ 我覺得幾有創意啊！香港而家啲建築幾好。係 啊！ 即係其實我都覺得香港政府有做過嘢，要起個山墳，就驚你哋冇地，又起個地俾你，你班人唔爭， 咁咪炸人工島啊？ 係啊，人工島我覺得幾靚啦。喂，你唔覺得成件事好好嗰啲 CG animation 嘅概念咩？個島嘅勢，跟住突然間會飄出去，嗰啲會喐嘅。 同埋咧， 多地方玩啊嘛！ 我最讚咧就係咧，全世界咧都冇香港嘅海豚咁樣肉酸嘅。哇！有豬頭鼻啦，粉紅得嚟有啲灰啦，又短啦，又唔聰明，又唔識得跳啦，即係各樣，即係而家懟冧曬海豚啦！哇！真係好啊！因為呢個世界唔應該啲咁醜樣嘅海豚嘅，真係。 咁都講到好嘢喎！依個 人工島勁，一個島變咁多個細島喎。 係啊，係 咯，又多啲地方玩啦， 島多幾廿百個出去咁樣。 同埋咧，人工漂移島仲即係 咪嗰啲咯？ 簡直咧係人類工程學裡面咧一個好最先進嘅概念嚟嘅。嗱，佢點解會漂流咧？佢漂流咧係順應個海順應海洋嗰個流域咧，就令到咧即係個島順應個海洋嘅漂移嘅時候咧。就可以更加令到住喺上面嘅居民咧，每日有唔同嘅風景咧。即係你諗下，買一層樓，能夠睇到每日唔同嘅風景，四季都唔夠。 晏晝睇嗰度， 上面諗住起樓 嘅。你知唔知杜拜曾經有層大廈 design 到咧，成層可以 twist 嘅，即係人哋嘥咁 Q 多錢都係想咁啫。喂，只要你起個島，成個島嘅島民應該有咁嘅。有咁嘅 平啊！你估嗰個島 唔平， 嗰度係貴過杜拜喎。 但係你使得起喎，大佬。你諗下杜拜嗰個整埋個地球島啊，咪殺王啊！ 哇，大佬，我真係光明啊，交税有份做呢啲咁嘅基建。 光明㗎，因為竟然今日咧，即係都有 super chat 喎。你唔係話寫埋 super chat 來搶我生意咩？ 贊助零食，激死嗰啲唔中意餐獎食嘢啲人，好喎。贊助零食， 睇下頭先由邊度啊？係啊，頭先阿 Max Low 咧。就真係講中一個要點啊！講咗一個要點啊！你睇下去邊度？點講？哦，講到啊呢、這個早晨冇錯，而家幾好啊！咁 Q 搞掂。 近月烈食嘢做節目，無線大台都有 Big Boy Channel， 都是食嘢做節目，根本冇乜大不了。Double 遊戲局全發作。 真係會爆炸。Gilbert 怨念道：冇對比喎、窗外長期實物交探像食嘢，但又要睇嗰條友，就好似又要鬧又要睇無線果撞鳩觀眾一問人，好中意自虐。 係喎、 哦。Really， 我相信現時的聽眾是支持到底的三位主持努力加油 ，Good job 語文係遠少咗，聽得舒服啲。 哦，咁樣嘅。歲 96，舊年10，今年7啩、哦，可能社會無力感已經 over 到一個。 哦，都有可能。 講到150元，贊助零食，激死個 D 唔中意探長食嘢 ，D 人。 哦，多謝多謝。 有機會上嚟聽九推二十四都是好榮幸了，真心的講，真的是好好語文嘅， 聽 到仲可以遲啲改造成超時空要塞。 哦，點解啊？超時空要塞又係點 嘅？係一套日本嘅。 我知啊，但係佢如果你講一個 識變形咁 啊，係咯，唔知喎。 問下佢。 係咯，即係點啊？除了一套動畫之外，係咪一個？ 唔係社會無力感，係唔再俾正棍揾笨啫。 James 類唔係社會無力感 over， 而係唔再俾正棍揾笨啫。 某程度都啱。 我相信李嘉賓講嘢的份量應該是直腸直肚，應該是一個好有氣概的女士。 你講兩句啊？咩叫好氣概啊？ 好氣概。 英雄氣概。 冇 嘅。咁你有冇試過周街打人或者直斥啲人？ 而家有啦。 係啦，呢個大家中意聽嘅，因為大家都中意功能刺激噶嘛。 咁咩？例如嗰啲即係揩下摸下你啊，搭車嗰啲會出聲咯，即係嗰啲痴漢咧，咁佢哋都會話：知唔知驚咧摸你？你唔理噶，照 呼。哦，即係摸完先至講。 摸完，跟住佢知道你發現咗佢啦。咁佢就一定會話你，即係踩底你話你醜樣咧，望下 點樣 嚇，我就唔會理佢，我就繼續一輪 著。想令到旁邊嗰啲人咧，就相信佢唔係專登摸你嘅，因為咧佢踩底你咧就摸都唔摸你啦。啲人 我唔理佢，我咪 又係 我一輪 即係唔係佢幻想啊？啊又係喎， 咁我知道唔係噶嘛，係咪先？我要對自己有信心啊嘛，行出嚟。 其實啊，你咪即刻。即係用翻我聽嗰個音響老前輩講咯，你呢啲人有咩唔摸啊？婆你摸噶啦，仆街！ 唔係你咁，即係呢咁核突嘅嘢都做到，你又有咩其他嘢唔敢做？ 其實咧，原來香港咧嗰啲痴漢係好普遍嘅， 多。 因為咧，即係男人係冇察覺到啊，因為基佬係文明啲嘅，因為基佬喺廁所釣下魚啊咁樣，你情我願就得噶啦嘛。 但係男女 係啊，好得意啊佢，但係男女咧就好棘手嘅，即係。因為男的都難得到女的嘛，事實上相對，咁所以變咗好多呢啲情況。因為我讀中學嘅時候咧，我第一個女朋友咧，佢成日同我講咧，我都唔肯係㗎。佢話嗰陣時搭要 F 啊，佢話咧，即係佢因為要 F 係好少人搭嘅，咁咧佢話有啲衰佬咧就見到一個學生妹坐單咧，就專登逼埋成車冇人嘅喎，咁咧跟住一個人打飛機咯， 咁賤， 變態到咁， 一個鏟掉落去。 但係呢一個中一二學生你好難抗拒到嘅，即係你會驚佢咧可能持械啦，即係其中一個械拎咗出嚟啦，咁你唔知褲袋有冇另一個械嘅嘛？ 啱啦，而家其實我有時咧好少會同嗰啲人咧爭執太多，因為真係癲佬多，事實上呢樣嘢係真嘅，試過真係有男人打噶，俾咪上差館啦一齊。我一定唔夠佢打，佢兜除份過嚟。 係啊，你暈咗任何意外都係 啦。咁咪賠錢都嗌佢，咁咯，即係有好多呢啲人嘅其實。 嗱，佢專登咧就講俾男朋友聽嘅。 咩啊？ 咁咧嗱，即係你唔好即係成日都掛住做嘢唔賠啦。 好啦，我冇講呢家，你估到嘅。 嗱，呢個曲線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我諗喺度嘅聽緊人有冇係30歲留下？我諗直頭冇啦，咁啊。因為咧，即係我啲擁躉咧係比較年長同埋成熟同埋有內涵嘅。如果唔係走咗啦，大佬，因為有啲人連即係基本嘅思考都唔識，嗰啲聽唔落去嘅真係，即係或者唔係唔識啊，係唔想啊。屌我翻到嚟想聽一啲啊，屌想你 同我去老蕭嗰度咯， 咪有老蕭度咯，咁講笑啦。即係同埋咧， 我真係冇聽過老蕭。 佢叫親你買啲股票，你跟住買咧，咁啊真係搞掂。即係同埋嗰啲國同國之間嗰啲咩衝突嗰啲，聽完佢搞掂，咩都唔使知。 我先至唔想聽啊，大佬，我已經煩啦，仲聽你講嗰啲。 哦，喂，仲有人咩嘅？ 即係見到呢啲七彩斑斓嘅嘢，真係好開心嘅。 夜媽媽嚟捐錢。 恆恆港幣38元，少少意思買多啲零食請多啲勁嘉賓上來。Dilbert 28有一個 ，Susan 副館 長好，神野貓好。 喂，而家先嚟啦，Susan。 今晚我遲到。 係，我明白佢，你幾忙啦 ，Susan， 我知。 共產黨已經日落曬西山。共產黨已 經，任意共產黨已經日落西山。梁振英條人渣見完王爺時間已經不多，祝梁振英拎去邊事？ 我覺得大家又唔好真係太樂觀啊！真係對於資爆咧， 即係 我一路都覺得咧，資爆係好難嘅，因為咧中國人你叫佢食草就食草啊嘛，咁佢只要佢有個即係你佢做咩你都接受嘅話咧，佢真係把槍咁你。一起做契弟啫嘛，即係佢唔會爆噶，咁所以即係我唔會太樂觀 咯。都唔係低温噶啦，要爆一早爆咗啦。 係咯，即係同埋咧，我記得咧，廿年前咧，2000年頭咧，啱啱互聯網開始流行咧，都好多嗰啲網上 KOL， 包括黃毓民啦、老蕭啦呢啲咧，都話咧，哇！而家有互聯網時代。人都上到網，對外面嘅嘢了解好多咧，就自然對自己自身個要求啊、自由嘅訴求咧，就有得去冇得翻噶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咁樣鉛法，即係完全發生唔到事喎。嗰啲暴動啊拉曬你咯，嗰啲新疆嗰啲就運曬你咯，咁啊其他啲生意咯咪全部跪低曬咯，即係完全係一個能力反抗都冇嘅時候咧。即係正如頭先 Ultraman 話，無力感可能就令到我放棄咗屌啦。即係其實我就唔係呢個原因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唔應該用情緒去面對呢啲咁困惑嘅情況嘅情嘅，即係個 status 啊。咁你有個心理準備點樣？即係知爆咗之後，或者香港有啲咩政局變化之後，你應該諗定有啲咩？ 因為我覺得鬧嚟都冇用咯，而家鬧乜鬼啫？即係我頭先係咪同你講咧？食飯嗰陣時講，我都冇啦。其實我哋嗰年代，我都係咁樣識你嘅啫嘛。好似係你 stage two 嗰陣就 社運嘅長合狀， 嗰個叫做咩 國交， 唔係國交，再前啲嘅咧菜園村嗰期 啊，係啊， 高鐵啊，反高鐵啊嗰啲。嗰時咪立法會四面圍噶嘛，舊立法會圍曬喺度等台咯，咁最主要你咪台，又咪俾你台。正總我哋剩翻22個人俾佢哋台，佢嗰班我真係以為俾佢哋對冧到，好恐怖噶！一嚟做咩？一嚟咪搶相機咯，搶記者相機咯。咁你唔知想做咩？點知佢台完你出去又冇追究？嗰陣時仲係阿曾蔭權年代。 係嗰陣時佢識玩啲嘅。 係啊，咁 就換句話嚟講啦，嗰陣時都仲係要戴住個面具，佢仲扮緊人嘅。即係你未聽過咁講啦，好早已經覺得咧，共產黨管住香港之後咧，就好似第一集 Terminator 咁樣，仲係阿諾舒華辛尼加嘅，因為第二集爛咗一半面啦，第三集成嚿鐵咁樣走出嚟，都唔撚使俾面你嘅，即係都唔使同你扮我係人啊。即係咁樣咯， 啊越嚟越係咁啦，根本 係啊， 我係咁噶啦，而家係我係咁噶啦，你走咯，台灣咯， 嗰時係真係留喺嗰度噶，幾連續幾年都係啊， 我有一年都係啊，我俾朋友話我咧扮肚痛啊，唔俾人拉啊，咁我真係食完麥當勞啲雪糕，跟住即刻走翻就屙屎屙人屎出嚟，已經啲人俾人拉曬啦， 係咯，我就係嗰次跟住話喂。諗住今晚又係坐咁啊，行咗隔離諗住去食嘢，轉頭鎖曬唔俾你入去，跟住見到陳亞文嗰啲爬曬上樹啦，已經係。 我嗰次係正舊正總。 舊正總啦，嗰時仲我哋舊正 總。即係懷念陳亞文，我覺得咧，社運女嘅最索係佢，真係冇得傾。 係，同埋佢因為我私底下都識佢噶嘛嗰時，咁所以就冇啦。我覺得算得就去離開香港都。 係咯，啱嘅。 即係咁樣， 我發覺而家又係一個移民嘅熱潮喎。你有冇留意身邊嘅人？ 近幾年都有咯。 今年咧，我身邊嘅朋友咧，即係有啲直頭去見 board 啦，唔係即係見移民官啦。起碼三個咯，我即係比較熟嘅都。咁有啲去台灣啦，有啲去泰國買樓啦，有啲去加拿大開墾啦咁樣。咁所以，唉。其實嗰陣時啊，大明一派嗰首歌叫咩名啊？ 飲天演怪 慶功。我諗咧，即係遲早咧，有啲好投機嘅人又出翻呢只歌啦。咁啊，自求多福啦。咁同埋咧，要回應翻 嗰啲朋友咧，原來佢哋咧 sponsor 我阿 Maslow 啦，$85啦，同埋阿康康$38咧，佢都有一個目的，就係買零食啦，贊助。 哦，繼續食嘢。 係啦，嗱，我覺得即係一啲用實質支持嘅人咧，係支持食嘢嘅。咁但係一啲咧，又唔知喺度行過路過嘅 haters 咧，就係話你食嘢嘅咁樣，即係呢個明顯就係個訴求邊個係強橫啲咯，我覺得。喂，不如咧一次過啦，如果有啲咧即係仲係聽埋今次唔聽啦，屌你，即係趕客嘅咁樣，你同我講多兩句啊，即係同你道個別啦咁樣，好撚煩啊！ 除非喺度 講就唔係呢啲咧，呢啲係 buffering 嚟嘅啫，即係突然間諗唔到咩講咧，就梗係 look 翻嗰啲唔使用腦嗰啲啦。 等我復你。收聲俾仆街。 喂，咁啊，你仲有冇嘢補充啊？因為咧，阿男朋友等到腳軟啦喺度。阿 Phil， 喂，阿陳展啊，有冇啲特別嘅想借呢個機會？ 特別嘅 結案陳詞，因為今日我哋想講咩噶嘛？ 想講呢個職場嘅西人 啊 嘛， 職場西人其實仲有好多啊，不過諗唔起嘅突然間。 哦 ，OK。係 啊，因為太多話題。 咁你可以嚟幾次咯？咁你嚟到有人即係你都有 fans 嘅應該。 有咁少人嚟啦。 佛山控探長好，神野貓好，男嘉賓好。今晚我遲到，人哋共產黨已經日落，西山兩陣煙條人渣見完和嘅時間已經不多。 梁振英拎起 鞭子 deliberate 打少咗個碎字。Angel 雷 Hello 探長監製嘉賓大家好，人哋雷嘉賓就是神野貓敬仰敬仰。 Hello， 語文科技進步咗。中共仲已監控咗，小明坐火車，神野貓好正，流口水嘅表情，流口水嘅表情，流口水嘅表情。 重要嘅事重複三次。 係啊，喂，小明坐火車，你好耐冇嚟啦噃。 今日 大恩祖，今日星期一都有嘅，明天補聽翻先。少年神換聽埋今次唔聽老。 啊好啊，多謝蘇倫，下次飲嘢去。去東大街，喂，咁咧就點解星期一會有呢？因為曾經兩禮拜前咧就同大家道別咗星期一嘅。 哦，係啊，怪唔得之上個星期一冇 咧。係啊，咁咧因為我要manage 嗰啲時間咧，因為我除咗狗吹之外咧，我仲有怒火探戈因為要其實做音樂節目嘅嘥多啲時間。 係。 咁狗吹咧就真係坐喺度唔喐都得噶嘛。即係好低成本噶嘛，咁咧同埋我有開商聞咧，我拍又要錢咧，又好嘥時間。咁我想 manage 啲時間咧，即係留翻多啲時間去做嗰啲嘢，咁變咗多元化啲咯。即係起碼一個禮拜有一日狗吹啦，有一日音樂嘢啦，或者開商聞啦咁樣。但係到而家都未剪好嗰條 Black Magic 嗰條片咯，因為我已經拍咗好多嘢噶啦，但係我仲未的起心肝剪，原因咧就係都有第啲要事要做。咁啊，多謝兩位。專登上嚟啦，因為我約咗佢哋好耐嘅。咁點解星期一今日做翻就係因為約咗好耐咯。 係啊， 咁所以咧， 多謝探長先 啦。嘉賓優先嘅，譬如佢哋星期一得閒嘅，咁咪星期一做翻咯。因為之前我哋講星期一、星期四噶嘛，咁啊揀到星期一唔通啊，喂唔得喎，星期四喎咁樣，你好屈之整噶嘛，我唔想咁樣。 都褪咗幾鑊噶啦，大家。 係，唔係即係照褪咯，即係反正我今日又冇咩特別嘢約會咁樣，星期一咪星期一咯咁樣，咁即係星期一留咗一個生位啦，即係有得做咪做，因為尤其是。嘉賓是星期一才得閒的，那我難道就逼他星期四或者他不要來嗎？那所以19號那天的星期一呢就有極度憤怒。 哦，極度憤怒 就 是 Hody， 我的老友。 是啊，沒 錯，我老友紅毛。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叫極度憤怒呢， 搜查 YouTube 查了一個 keyword 是什麼？身敗名裂是吧？ 我唔記得，我淨極度憤怒。呢、這個好多人知喎，一講。 唔係，其實我哋以為好多人知啫。 O、okay. K， 因為係玩 band 音樂家，其實喺呢度啊，簡直係罕有分子嚟嘅。 咦 係 咩？ 因為呢度咧，我叫音樂人上嚟咧，叫木子上嚟咧。 啊！ 哇！彈埋唱埋，繞零七日咁樣咧，屌得幾十人睇。 嚇咁 慘！我唔明點解嘅真係。 喂，有$50啊！ 喂 ，thank you 啦，所以你算人多噶啦，知唔知近來？喂啊 ，Andy Yip 都有 PayPal 贊 助。 Andy Yip，喂 ，thank you，Andy Yip，PayPal，因為咧 US 50啊， 哇 ，US 50好多喎，可 以買支二手鏡頭喎呢度。 哇！你下次記得要買定啲芝士俾我哋啊！ 聽埋今日午就聽，怪去食宵夜。 O K， 係喎，你又知道我哋有咁嘅習慣喎。 冇啦，今日要聽日要。 哦，咁唔食咯，咁我自己都食嘅。 係啊。 阿毅啊，都係街坊嚟嘅。 咁附近啦。 好啦，喂，咁多謝你抽身啦。咁阿毅咧，得閒就上嚟啦。 好好好。 因為阿毅喺街坊，我都係頭先。 係啊，上嚟同佢唔使你擔 吹。大家都葵涌一份子。 係咯，咁啊，喂，不如下次又講下葵涌啲嘢啊。你係咪細個已經有住 嘅？我唔係，我屯門人嚟嘅。 哦，嗱，我曾經咧揾過一個叫 Brian Cook 嘅磨爛仔啊嘛，咁咧佢又係屯門之友嚟嘅，咁佢踩單車講鬼故。 你只貓中意我啊！ 你會唔會有鬼故？ 鬼故啊，冇乜啊，真係少 鬼故中意我， 冇乜經歷，冇乜經歷。 上嚟你度講鬼故，講求其講，喂，真係覺得有啲嘢係見唔到啫。跟住你啲客又話，又話，妖怪力亂神，以後我唔講。 啊、有人咁話你咩？ 有啊， 一個啫嘛，你理佢。 講下音樂啊，可以 好啊，講音樂啊， 可以少少心靈，係咯，講音樂 嗰啲奇怪音樂。 喂，咁啊，不如開下期票先啦，你會講咩音樂？睇下有冇興趣先。 講下啲 有就冇㗎啦，不過照講啦。 我自己就賴啲 software 類嘅啦，即係 Ableton 啊，我玩 Fingerdrumming 啊，係一啲 live performance 嘅一啲。 佢有個 app 叫 Live 啊嘛 ，Ableton Live 係啦， 係啦。可以講一下依啲嘢，係 即係嗱，講呢啲咧，老實講係毒藥嚟嘅，但我有興趣聽嘅，咁希望即係嗱，因為我要用一個方法咧，係講一啲即係講一啲佢哋唔明白之餘，我係解釋翻，因為咧我好希望啊，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好似我咁嘅心情咧，即係你好唔識嗰樣嘢咧，我希望大家唔好放棄啦，因為唔識我都唔聽，即係唔好我中意聽我先聽，因為其實我都知道咧網台嘅文化咧。就係俾阿老蕭啊、鬱敏啊嗰啲咧，令到成日講埋啲咧講撚大曬嘅，但係人哋實啱聽嘅。即係例如我頭先講鼓勵一啲唔靚嘅女仔，即係講呢啲呢個道德嗰、那個高地高到大氣層咁樣咧，就冇走雞嘅。嗱呢啲我認為舊世界嘅聽眾咧就好 buy 呢一套嘅。總之邊個官咧有咩行差踏錯咧，你屌到上天棚咧！即係唔係都屌，連個光頭啊、瘦啊、肥啊、樣子、樣貌啊、高度都屌埋咧，咁佢哋開心嘅，即係舊世界嗰啲聽眾啊，即係我覺得有乜必要啫？譬如人哋嗰個局長個仔跳咗樓，關個局長撚事咩？咁你如果屌埋佢咧，哇，又好高收視嘅喎、啊，即係我唔想咁樣咯、啊，老實講，嗱、啊，即係我呢啲唔撚係叫做大嗰啲咩左交啊，即係只不過我覺得一單還一單。即係佢個仔，你估有好開心咩？開心就唔使跳樓啦，係咪？即係嗰類咧，咁所以咧，我講明先咯。即係如果揾阿毅嚟講音樂咧，即係希望大家試下 open 少少，去聽啲自己識以外同埋同埋即係有化自己個好奇心咧。我覺得做人你係會透過另外一件自己唔識嘅嘢，而啟發到你個諗法，或者有時你未必中意音樂噶，你聽完未必會玩噶。喂，但係音樂個圈子或者佢嘅常識裏面係咪有啲嘢可以值得借鏡呢？值得你 apply 到另外一件事度有一個新嘅火花呢？咁樣好撚長氣，我知對唔住啊。咁但係即係我係咁樣諗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啫，純粹 可能好多人都好叻嘅，交流一下討論一下。 唔係啊，佢哋好謙虛嘅。屌嗱，音樂我唔撚識㗎啦。誒，不過你講我聽下啦，咁樣有好多都係咁嘅。 O K 㗎，佢哋。 但係佢哋用到腳嚟表達咗啫嘛，即係例如人哋彈緊埋唱埋咧，都八十人啫。嗱，今日求其求緊期，又斷線又剩。你睇下多唔多百神？都係百幾人啦。 咁啊 ，fusion 啲啦，唔好齋講音樂咯。 咁所以咧，我又試下利用下我嗰啲曲道員嗰功能咧，就將一啲大家都有興趣聽嘅。 咦？你下次嗌你點題材咯？ 唔係，我真係我個腦放空，我會叫佢哋點噶。咁、 啊、 但係有時我好衰嘅，我都明佢哋點樣諗我嘅。有時我話點題材喎，有時屌你講我要講噶啦。如果我同你服務啊，唔能同你服務，即係我哋係仆街嚟嘅。 佢仆街，我哋又明嘅。 我呢方面， 我哋要上嚟鬧佢 嘅。仆街係咯，屌你又唔肯鬧啦！今日 咁咪鬧咯，食完嘢個肚開始餓啦。 唔講戲，講電影咯，我都中意睇戲噶。 講電影啊， 我都中意睇 劇咧。 劇就少啲喎，美劇。 哦 ，OK。 你快啲收市啦，收市未有急尿。 我都唔知啦，唔知。喂，好啦，咁讀埋就真係堅收啦。讀埋一兩個真係好快。 下次再上嚟啊！ 老蕭呢一位正式冚家產的正棍嘅貴老人到落地獄，不住在香港建設小明坐火車，深宵音樂我唔識，不過你講我就聽下啦。 喂，多謝你啊，小明。喂，咁啊，真係要放啲。 放啲嘉宾去屙下尿 正君怪正君嘅怪老人。 好啦，喂，咁啊，老少嗰啲不值一提啦，再讲。 好、oh, ，拜拜， 拜拜， 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wo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wo 立场。